系啦，咁啊，我哋不如介绍下两套啊，即系咩咧？都电视剧嚟嘅，咁啊，一套就唔系新嘅，一套系新嘅，咁啊，分啲介绍啊。 嗯，咁就一套就叫做有两个译名啦，一个叫咩群策群力啊，呢个译名啊怪少少啊。另外嗰个译名就叫做呢、這个云端解谜啊。 系，咁但系实质个剧个英文名叫咩？ 实质个英文名就叫做 Widows of the Cloud， 系嘛？ 啊 ，Wisdom of the Cloud 啊，即系其实一个群众嘅一个智慧啦、啊，咁啊，其实讲咩嘅咧？咁大致上咧，系因为有一个你当一个好似话 Steve Jobs 咁滞嘅人噶啦，即系讲啲系啲即系 IT 界嘅劲人，但系当然佢系即系一个 CEO 嚟嘅啫，咁啊随时可以辞职嘅。OK， 咁啊突然间有一日就辞职嘅，发布会就话大家都知道一年前个女就死咗啦，咁亦都即系俾人杀咗，亦都个话系凶手就其实坐紧监，但系佢话咧，原来佢根本就唔相信佢哋拉个人系真凶嚟嘅。咁佢就话其实个真正凶手佢好相信其实仲逍遥法外，咁佢就话咧会用尽佢嘅钱，就会整一个新嘅系统。佢话呢个系统而家即刻即时啊，就会即刻运作。咁系一个 app 嚟嘅，咁所有人咧都可以手机就可以装到噶啦。佢话呢个 app 可以做咩咧？就系、是、你可以提供你嘅对，即系如果佢对一啲唔同嘅案件啦，咁当然佢初初整就查佢女呢单啦。咁佢就话你可以提供任何嘅线索上去嘅。歡迎任何人都係全世界，咁因為佢唔係普通人嘛，佢係一個知名嘅 IT 界嘅奇才，咁所以啲人都好崇拜佢嘅，個個都嚇，咁所以就嗱嗱聲，好多人即刻即係攞到 app 同埋裝，即刻裝，咁咧佢原來後面咧仲有一個 AI 就會去即係篩選或者唔知佢點樣啦嚇，咁就會呢啲嘢，咁佢就話咧有個十一定律啦，就係、是、即係九十個 percent 嘅嘢其實都係垃圾啦，咁其實10% 嘅嘢真係有用啦，咁同埋咧佢有成條 team 嘅人咧去即係 support。咁啊，里边中间亦都出现咗一个黑客，即系好劲嘅黑客，亦都初初 hack 咗人哋，咁就话最好嘅方法就系请埋佢。咁的确呢个黑客系超劲。咁啊，另外亦都揾咗一个同样系唔相信嗰单案个真凶系嗰个人嘅一个黑人嘅警察。咁就亦都揾埋佢嚟帮手。咁啊，其实就变成一个新嘅一个地下嘅一个去破一啲破唔到嘅案嘅一个嘅叫做一个 team 啦吓。喺個 team 咁啦，咁佢係公開唔係秘密嘅，咁啊人人都可以即係提供線索，咁啊即係係咪 IT 即係 IT 版警訊係咪其實係嘛？即係你可以 cheap 啲，可以咁諗啦。其實都係嘅，即係其實就人人都可以提供線索。咁但係當你人都提供線索，意思就話咧，你任何嘅手機、任何嘅嘢，你影到嘅嘢，你可能你影唔到另一個角度，但係第二個人影到另一個角度，所有嘢拼湊埋一齊就可以將一個即係本來破唔到嘅嘢就去破，咁啊就話雖然佢第一單想破嘅案係個女嗰單案，但係由頭到尾都仲係未可以解謎啊！咁即係每集有少少進展，咁但係咧每次因為佢哋呢個過程咧，啲人就揾到另外嘅其他案件嘅線索啊！咁每次都破到一啲咧，即係總之之前都係原案嘅，即係一啲嘅謎團咧，咁啊結果就令到第二啲案即係得到解決啦。咁啊，似乎佢呢個系統咧，雖然暫時未揾到佢女嘅真兇，但係即係殺咗佢之後仲未揾到，咁但係其實佢已經過程已經令到好多其他嘅罪案阻止咗。咁我就覺得其實呢個設定好好睇，同埋其實佢都拍得幾好睇。咁但係就奈何就好似並不係非常受歡迎。咁呢個其實都應該算係上年嘅劇嚟，咁就介紹翻俾大家先。咁一陣間我介紹埋另一個啊，先一次過。咁陣間阿 Peter 同阿芬芬會加入翻我哋，咁佢哋會一齊講下。咁 Peter 其實有時會講喺科技面上咧呢件事。有啲乜嘢問題呢咁樣係能唔能夠真係實現嘅咁？好啦，咁我快啲介紹埋另外一套啦，好嘛？喂，阿馬仔有咩講關於呢出？ 冇乜啊呢、這個， 冇乜特別係嘛？ 嚇、啊，都係查案，跟住之後中間有其他，如果咁嘅劇情都係中間有其他事發生咁樣查到，都係呢、這個套路好似好多都係咁啊，我覺得。 唔係你可以咁講，但係佢因為佢有呢個科技呢、這個呢樣 用咗啲似咁嘅表現咯，我覺得係用咗呢樣嘢係 咯，係咯。咁我覺得佢係緊湊嘅、那個故事。咁當然我睇咗嘅開頭啲集數啫，之後會唔會好悶咁？即係每一集你喺度處理成點啦咁我暫時覺得係好睇嘅開頭。 嗯。 咁新年咧？ 呢套因為我就唔係真係睇咁多，都係飛飛下咁樣睇嘅。咁但係我覺得你一開頭睇可能即係因為一開頭我係飛咗少少，反而係可能嗰度咧就會令到我有少少唔知乜頭乜路噶嘛，就散咗啲。但係我諗如果咧你正式真係成套睇嘅話，應該就會好啲嘅。 唔散嘅，其實佢每一樣嘢都係解釋嘅。咁你呢一套反而你唔跳得睇嘅。 系啊 系 啊， 因为佢本身俾嘅线索咧已经系好散嘅，佢好似砌图咁拼嘅，咁如果你自己再将佢打散啲就睇冇嘢嘅。 系啊，所以就应该 系啊，唔得嘅呢套你真系要 real time 跟住佢嘅嘢睇嘅，啊呢套唔跳得嘅。咁但系我又觉得佢拍得几唔闷嘅，完全冇闷嘅。 系 吓，我觉得就算你当睇警匪嚟讲，即系当侦探嚟睇，其实佢都做得唔错嘅。吓，咁但系我又唔知点解就未受到一般人嘅青睐啦吓。咁样好啦，咁快啲介绍埋另一套，我哋先一次过讨论里面啲嘢。 系， 另一套嘅。 我讲多 呢套新嘅。 系啱啱嗰套佢话系根据一套以色列嘅剧嚟改编嘅，佢话即系有个原著嘅。 系咩？ 系啊，佢咁写我。 哦，即系原本唔系美国剧嚟添。 吓吓吓。 哦，咦咁样，咁啊真系唔知道，有冇得揾翻原本嗰套嚟睇咧？ 佢话系同名嘅，咁可能你再揾下。 咁、啊、但系原本嗰套可能唔系讲英文喎，而家咁啊。 咁啊，都唔出奇啊。 嗯。哦 ，OK， 好，即系到讲 IT 嘅查案片，系啦。咁原来原本系以色列嘅故事 ，OK， 好，好，好，好啦。咁啊，讲埋另一套。嗱，头先嗰套就唔系新嘅，系上年嘅，即系2017年尾。咁但系而家讲呢套咧就系新嘅，就啱啱今个礼拜系做咗第一集，系嘛？ 系。 正式。系啦，咁啊讲咩嘅咧？虚而幻梦咁，佢个英文名叫咩 ？Reverie 啊， 系， 哈哈 ，Reverie 即系梦啦，即系梦嘅另一个字啦。 系， 咁其实呢个又做乜东西嘅咧？其实就好得意嘅吓，佢就话佢哋咧用有个新呢、這个真系科幻啲啦。头先嗰就好似喺现实做到嘅，只不过喺个 app 一个人工智即系有个即系有啲劲啲嘅 program 码咁嚟演，即系现实啲嘅。头先讲嗰个追凶故事，呢一个咧就比较科幻啦。佢就话佢哋有新嘅科技咧，系可以佢打咗一啲生化嘅机械啦，入咗人嘅神经系统度咧，佢就可以同个电脑同步到啦，同佢嗰个电脑都好似唔系好咩噶啦，都系有啲生物嘅部分嘅，即系你当三元人咁啦。咁佢就话其实咧就可以令到个人咧。发梦咁就可以梦喺个梦入边咧做翻啲佢好向往啊，或者佢见翻啲佢以往已经死咗嘅亲人啊咁样嘅。咁但系啊咁几好啊！咁第一开始就发生事啦，就话咧有几个嗰啲卡人啊就唔肯醒翻，即系唔醒啦吓。咁其实应该系唔肯醒啦吓，佢就陶醉咗喺嗰个梦入边就总之就变成咗昏迷状态。咁同埋咧一阵就多咗一个，一阵就多咗个咁样吓。咁佢话而家好似有七个啦，已经咁啊唔得啊，好危险啊！如果咁啊，佢个公司要执笠噶啦。咁系咪咁你唔得啊？你啲卡人会咁昏迷咗嘅咩？咁唔 OK 喎，系咯。嗱，咁我哋揾咗呢个女主角翻嚟啦。咁呢个女主角就之前做过呢个 person in interest 啦，即系都系一个另一套讲电脑嘅嘢嘅。咁嗰度就仲犀利，嗰个电脑系好似智慧电脑咁样，成自己有思想咁，就揾佢哋翻嚟破案啦。咁嗰套好出名，咁大家有兴趣揾埋睇。咁而家呢套咧，呢条女就当然唔系饰演一个咁劲嘅 agent 啦，即系嗰套成日超好打嘅。咁呢度就唔识打嘅，讲系一个谈判专家或者一个心理学家之类嘅。佢以前都做过警队，做过谈判专家，而家就喺大学教书。咁佢就有个前嘅同事个黑人咧，就揾翻去帮手啦。因为呢个黑人而家退咗役之后咧。佢都係幫緊呢間公司做啲 secure 或者咁嘅嘢，咁佢就做咗個中間人，就去搵呢個女仔返嚟幫手，咁佢好犀利嘅，所以個 show 嘅呢個女仔都好犀利嘅，即係呢個女仔好犀利嘅，都唔係女仔嚟嘅，都唔係好後生嘅，咁但係又唔係好老嘅，未唔係阿嬸，咁但係就佢就好識得即係啲人心理上面嘅嗰啲嘅嘢啦，咁所以佢同埋點解搵佢呢？原來仲有個原因就係咧，原來佢就咁，佢其實嗰個妹夫咧就肥低咗佢阿妹死咗嘅，咁原來佢都係有一啲嘅即係過世咗嘅親人咧，佢成日好想見翻啊，咁所以咧佢就有另一個理由就係咧，等佢都試下進入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發夢嘅機呢個嘢度，咁當然咁佢第一個任務就完成啦，就係、是、救翻第一個人出嚟啦嚇，咁因為佢就原來陶醉咗喺佢死咗嘅即係個老婆啊嗰、那個。同佢话想去以前想去求婚个酒店，但原来以前佢哋都唔成功去可以嘅，因为以前佢哋冇钱。 咁而家佢就可以喺個酒店度玩咗成，咁佢哋好開心就唔想出翻嚟，咁樣咁佢就個女將就入去裏邊就即係叫翻出嚟啦，就話原來個女都等緊佢啊，你唔可以咁自私啊，即係自己留喺呢度開心啊之類嚇。咁你話係咪好好睇咧？咁其實後邊入夢嗰段反而唔係好好睇嘅，一係即係齋託啊。反而咧，佢喺現實世界去解釋佢嘅科技嗰啲嘢咧，我反而覺得嗰啲佢做得幾好睇嘅嚇。咁同埋佢裏邊亦都有一個人工智能嘅電腦啦，你以為係即係有普通嘅電腦啦嚇，原來又同嗰個開發者係又係另一個死咗嘅人擺咗落去。咁原來每一個人都有個咁嘅關係啦。咁啊，咁原來呢套嘢佢都係講一啲人即係好想見翻一啲過去嘅親人啊咁嘅，即係佢變咗以呢一個做嗰個主題嘅，反而係。咁啊，系咪好睇，系咪聪明就未知啊。因为即系其实就因为有啲位就落咗闷咗嘅吓，咁亦都后屘有疑似见鬼嘅状态啦。咁我一阵会详细讲，好嘛？咁呢一套啊，新年有冇睇过？ 都叫望过下啦。 系啦，咁等阿新年讲下，你又觉得如何？ 嗯，呢套我就啊，不过呢套我其实都系飞住睇啦。咁但系相对都大约知道我系点嘅。咁但係就佢入夢嗰啲位我又覺得佢都算係咁啦，以電視劇嚟講。 就但係佢入去唔係好似潛行空間咁樣係打嘛，佢係講嘢嘛，不斷講嘢嘛。咁你 O 唔 OK 啊？嗱你飛住睇呀梗係 OK 㗎，你 real time 試一次啊。 會唔會都發緊夢啊？ 咪聖文大師同你講佛仔咁囉。你得唔得？ 系，咁啊，真系冇办法啦。如果咁样嘅话，咁不过佢嗰、那个个点解呢个个谂法就还可以啦。咁但系如果佢做出嚟真系唔系咁好嘅话，咁都要睇多一两集。 唔系，佢好奇怪就系佢做个现实世界嗰啲科技嗰啲嘢咧，或者嗰啲道具咧 ，OK 嘅。不唔知點解佢喺入夢呢裏面佢真係好鬼做到好電腦師資，佢我諗佢係專登嘅，因為等你知道嗰啲係電腦頂出嚟嘅嘢。咁但係我覺得唔需要咁樣㗎嘛，即係變咗我覺得嗰件事唔過癮呀、啊。咁同埋呢你入到去佢係咪真係做到潛行空間咁樣，係咪有啲個世界可以摺疊或者做啲，佢又唔係。咁但係佢某程度上都係想做個世界可以隨時被嗰個發緊夢嗰人去崩潰㗎，但係嗰啲特技就唔係好得囉。即係好似打機咁囉，你見到佢入咗去其實係似 Ready Player One 囉。 咁樣樣咁大目標。 咁我哋覺得如果嗰係個 dream 嚟嘅，佢唔係入咗去個 game 度㗎嘛，你明唔明？ 係 你入咗個 game 度佢哋係啦，冇錯，如果入咗個 game 度你裏面好似個 game 咁梗係啦，入咗個 game。唔係喎，你入咗個 dream 㗎嘛，入咗個 dream 咁點解個 dream 係好似個 game 咁嘅。 係 囉。咁 唔係出出 套㗎。唔係個 dream 唔會 digital 嘅，係你明唔明 啊？ 係。個 dream 應該係好真實㗎啲嘢，喺個夢入面嘅嘢咁。咁我都唔知佢係咪搞錯啲乜嘢啦。我呢陣會長講㗎呢樣嘢。係。有冇？冇就我哋繼續啦，就繼續等啊，有冇？冇啊，等阿 Peter 同阿芬芬加入我哋啊，繼續討論呢一個東西，呢兩套劇，好唔好？系啊，咁等 Peter 讲下关于呢两套美剧啊，咁都系即系先后都系牵涉到呢、這个即系人肉搜寻啦，可以讲系咪就攞嚟查案啦吓，同埋入人有个梦咁样，即系呢两样嘢可唔可能，或者其实实质发生又系咩回事啦 ？Peter 讲下，你从呢个电脑网络嘅角度， 咁所以咧就系人肉搜寻嗰个戏咧，我就觉得未必可行啊， 哦、 因为咧嗱，佢要揾一啲证据咧。是好特別，是例如那兩人傾緊偈，咁你有冇可能呢咁啱有個人有個手提電話，又喺嗰兩個疑犯身邊，又可以佢又願意用佢部手提電話去偷聽個疑犯兩個講嘅嘢呢？而實際上如果要講啲咁秘密嘅嘢，嗰兩個人都上天台啦，又點會咁容易俾你有人揸住部電話呢？ 哦、如果佢個劇情講佢上天台咧，即係好似無間道咧，佢就會咁啱有個看更又啱啱喺嗰度嘅，佢會講。 可能又係 咁啱咧，對面樓咧，嗰個人，即係你知香港啲天台好近噶嘛，其實都聽到嘅，佢總會揾個理由嘅。 係可能有啲無人機有飛過隔離啊， 本来系搵 冇呢头嘅 pizza 嘅。 嗱，其实佢有提过一样嘢咧，就系、是、佢万一唔得啊，其实佢 hack 嗰个人自己部手机作为一个偷听器啊嘛。其实呢样嘢咧。如果之前做咗手腳就肯定得啦，但你話即時 hack 佢得唔得咧？咁我就唔知，因為你 hack 都要佢接受呢、這、一個，即係嗰個程式噶嘛。即其實據我所知應該係啊，即係能唔能夠硬 hack 入去嘅咧？咁我真係唔係好知。咁但係佢呢度講到佢 top hacker 嚟嘅，咁啊算啦，即係任佢講啦，咁啦係啦。 啊，因為實際上咧係有個保護嘅，因為咧你裝一個手機嘅程式咧，其實係會佢會問你有一啲嘅。權限嘅，嚟個手機程式話我要用你個相機，我可能會抄你個電話簿嘅，我又可能咧會即係睇下你有啲咩聯絡人上個咩網啊，或者係會擺啲嘢去個 file 嘅。咁啊，好簡單，係一個好普通嘅咁啊睇日曆嘅程式。佢突然間我要用你相機喎，咁你覺得奇怪啦，即係一個普通嘅程式。咁點會用我咁多嘅權限呢？咁當然啦，喺度戲裏面裝得嗰、那個 app 嗰個人，可能佢唔理啦，或者可能佢都願意嘅、即係其實佢套戲亦都講到話，好似我知道私隱，我要問過嗰個人，佢肯唔肯我先至可以用佢嘅電話偷聽喎、 哦。佢睇套戲意思係呢個係個差佬個立場嚟嘅，但喺嗰啲 hacker 嘅立場，佢覺得乜都冇問題。 其實係啊， 唔呢、這個都係佢裏面其中一種佢想帶出嘅 point 嚟嘅，即係佢呢度就咗同一 team 人咧，佢對呢個網絡安全啊、私隱，當然係有唔同程度嘅理解嘅。 冇錯，但係去到法庭嘅話，佢會唔會接納嗰啲做證據呢？如果你個人根本唔想願意上庭，佢要匿名嘅，咁嗰啲證據可能冇效喎、啊。 嗱，咁呢個就唔知啦，因為佢呢度未牽涉到上庭啊嘛，即係話咧平時啊，金田一都係咁噶，咁佢喺度講一大輪推理，咁到底呢一堆嘢能唔能夠上庭咧？嗱，我哋冇問過呢個問題嘅喎，咁死亡筆記能唔能夠舉證咧？咁啊，法官大人呢本就係死亡筆記，就算你即場示範，我寫死個官添，能唔能夠證明死亡筆記？即係你能唔能夠證明啊？呢、這個殺人案件嘅兇器就係死亡筆記咧，因為喺一般嘅司法程序，佢係唔接受呢啲掹掹嘢噶嘛。咁即係你每一日都打小人啦，即係喺呢個鵝頸橋係咪？國婆或者好多國婆啊，打小人啦。咁被打過小人嘅人啊，總有人會死嘅喎、啊。今日唔死，過多幾十年都會死嘅喎、啊。咁你能唔能夠話阿婆打小人就等同於死亡筆記咧？我揾到幾個 case。嗱，呢幾條友咧曾經幾號俾阿婆打個小人啊，所以打小人佢直接係謀殺呢個人，咁死亡筆記係差唔多，咁所以咧其實喺呢啲古仔入面咧，佢又跳過咗咧呢個司法嗰樣嘢嘅，即係佢唔會諗到底佢呢啲所謂證據能唔能夠上庭，因為金田一嗰啲證據咧係唔可以上庭嘅。 係，哦，咁樣，我不過佢。聽講新聞筆記到戲，佢就話我主要證明呢個筆記殺到人。 唔係唔可以嘅，因為你唔可以用科學去證明啊！你明唔明 啊？我明白嘅呢、這個。 即係你唔能夠話，因為我有個先後嘅關係。嗱，嗰本書咁係任何嘢都得㗎。我話其實我呢本嘢咧，只係我做 notes， 我將即係嗰排嘅即係有人死嘅嘢，我就抄低佢啫嘛。點解唔得咧？ 係。 咁唔通生死註冊處嗰本就係死亡筆記？難道？ 系啊， 咁我都知道司法程序嗰个。 咁当然你话嗱，我而家即刻做个实验，咁我即刻写死人啦。我当你可以啊，我又搵个死囚嚟试啊。其实你点试都好，你呢个唔系一个科学可以接受嘅嘢嘛。即系等于你嗱，其实好奇怪嘅，泰国咧，佢哋就接受咧，用降头系犯法嘅。 系 降头可以杀人嘅嗱，咁呢啲都系佢好独特嘅文化啦。但你一般即系。即係行翻啲西方啲嗰啲咁樣嘅法庭咧，就唔接受嘅。即係你唔能夠告嗰個人，佢係用法術啊，或者係巫術嚇，或者係點樣嚇啊，或者點都好啦。即係總之科學不能夠證明，係啊，佢唔會接受嘅。因為如果係咁咧，你好容易噶。咁你琴日講一句嘢啊，即我都成日咁講噶嚇，唔係我冇講啫，我諗嘅啫。咁嗰人就死噶咯，你知唔知啊？係，我唔使死亡筆記嘅喎，你可唔可以舉證我？ 就是一啲發生同一時間發生嘅事， 係咪話我話啊呢條友，我真係恨不得佢死啦！咁你成個茶餐廳都聽到嘅。咁轉頭嗰條友咧，就真係攣低就死咗啦。你能唔能夠舉證我咧？ 就算呢樣嘢喺發生一百次都係咁，你都唔可以舉證我喎，因為你揾唔到呢兩件事之間嗰、那個即係嗰個科學嘅關係啊。即係冇乜解噶嘛？點解我話死啊你咁佢就會死？咁呢個係你 believe 係同我講死啊你呢句有關嘅嘛？但係你證明唔到嘅，你證明唔到噶嘛？你唔能夠用科學去證明到嘅。咁所以呢個其實一般咧，你好難話攞嚟做一個證據。咁但係咧喺呢啲咁嘅戲入邊咧，通常佢就跳過咗呢一個咁嘅嘢嘅。佢通常咧喺裏邊佢話揾到證據，或者佢已經有啲即係所謂錄。因為其實錄影錄音咧，只係上庭咧，只係作參考嘅啫嘛。 嗯，係啊， 係啊，其實從來都係嘅。咁但係當然啦，咁佢深敲呢啲古仔有啲，佢話佢逼到佢親口承認佢殺人咁啦。即係佢個古仔呢啲就佢係淨係追緝啫，佢就冇講到上庭嘅。其實上庭可能嗰個人告唔入打得甩㗎，佢冇講啫嘛。因為佢唔係佢呢個故事要講嘅部分嗰啲就 係啦。通常咁捉到個人就算啦。 係啦，通常係咁嘅。 但系呢一类咧古仔其实就好容易作嘅啫，例如去好方便，我去到嗰个位，我要揾到证据，我就即刻揾个路人，个孖个路人行过就录低咗音。 系啊， 咁其 实 嗰啲全部嘅路人系完全冇关系，咁、那个剧情个气味系冇咁重嘅，根本上系好系个方便。 佢呢度咧就得意嘅地方就系佢话嗰班人系有 involve 噶嘛，即系唔同话之前咧话用个电脑可以。睇曬所有鏡頭，咁嗰啲係被動。呢度咧，佢最得意就係咧，佢最後咧，佢明明叫嗰班人喂好危險啊，你哋唔好接近嗰個反，佢係好極度危險人物。但係佢話差唔多所有喺嗰個車站附近嘅人咧，就湧去個車站，結果係用群眾即成包圍嗰個人啊。咁嗰個人幾惡都好啦，你都冇辦法㗎，幾百人圍住你，咁啊咪眼白白睇住佢哋差佬嚟拉咗佢咯。咁佢呢個係一個戲劇上嘅一種表達啦。 係，但我係好懷疑咧。啲人會唔會真係咁？ 哦，咁都冇得講嘅，又係又係有，即係大家懷疑馬輝點解唔揀林明明揀所謂美沙一樣嘅啫？即係其實佢因為佢個古仔入邊佢自己有解釋嘅，就話、是、啲人好想 be a part of 一啲重要嘅嘢啊嘛，或者覺得自己係重要啊嘛。咁佢講到呢個其實係網上啲人嘅一個基本嘅心態啦，即、就、係、是、想自己變成重要，咁而會趁虛啊呢啲。咁亦都的確係咁啊！咁佢咁講就佢咁講咯，即係其實又冇話得唔得嘅嚇。 擺喺香港啊，未必個個。 同埋嗰個人自己有 Steve Jobs 咁樣嘅一個地位噶嘛，你唔好諗佢係一個阿豬阿狗，因為佢啲人覺得哇，我好想見下佢啊！咁即係你成日要當佢係一個教主嚟嘅。咁如果呢個教主突然間話我放棄曬我所有嘅錢同埋嗰個職位，我。呢世我後下半世只係做一件事啊，即係歡喜哥話啊嘛，下半世就係做一件事，就係幫我女揾翻個真空。咁佢話仲同埋話，你唔好唔記得個開頭有講到佢有袁弘嘅喎。佢話如果幫到佢嘅人，即係當然係幫到佢揾到佢女真空嘅人啦。佢話唔知出幾多，一百萬啊，幾多錢啊？我唔記得幾多，一百萬咁啊，你當係美金啦。咁即係都係一個吸引嘅數目嚟嘅。咁當然佢後屘嗰班人為嘅已經唔係錢啦，即係佢覺得過癮啊嘛。即係佢啟動咗呢樣嘢之後，佢覺得過癮，即係我可以即係去咁樣一齊去做鍵盤柯南。咁其實鍵盤柯南呢一件事其實本來就有㗎啦。咁呢個只不過將鍵盤柯南變成一個更加有系統嘅嘢啊。咁你話喺純粹喺故事層面上咧，咁佢係冇反駁嘅。我覺得啦，純故事層面啫，我講嚇。咁如果你從真正嘅社會學啊、社會心理學係咪真係咁？咁唔知喎、啊，你又真係要試下做下先，做個社會實驗先知喎。 係啊。 所以都未必係唔得嘅嚇，咁呢啲人心嘅問題就係任你講嘅啫，係咪？咁點解啲人個個鍾意林明明呢？外星人都鍾意林明明呢？咁林明明都唔係外星人樣嘅，係咪？外星人睇法綠色㗎嘛，綠色嘅人好醜樣對佢嚟講，係咪？應該係咁嘅，係咪？即係你有毛嘅生物見到我哋光脫脫，覺得我哋好肉酸㗎嘛，係咪？係咪？係咯。咁點解佢哋覺得林明明哎呀，林明明好可愛，點解呢？唔好理由㗎，咁外星人都會覺得，即係調返轉我哋唔會覺得 ET 裏面嘅靚女係靚女嚟㗎，應該係咪？ 係係啊，審美標準唔同啊， 都唔同㗎嘛，咁但係冇得解㗎喎、哦、永遠即係你對沙窩都係嗰班外星人見到班地球女佢都覺得係靚女㗎喎、哦、甚至乎阿扎巴特克佢見到 Princess Leia 佢都係靚女，雖然我哋都唔係個人覺得最少。即係佢都整件好 sexy 嘅嗰件咁嘅奴隸裝俾佢著下咁樣，咁 乜沙巴最黑一条虫竟然会对一个人类形态嘅东西即系有兴趣嘅咩？咁其实你会唔会质疑？因为我哋俾我哋睇嘅人系人类啊嘛，观众系人类啊嘛。你试下调翻转，咁会唔会个人类会中意沙巴最黑个种族嗰条虫咧？即系其实有嘅，即系其实佢哋系有女嘅，沙巴最黑，但系佢啲女都系咁嘅样嘅啫，其实。都是沙巴特克咁嘅樣嘅，咁你會唔會覺得哇？原來呢個喺沙巴特克嘅種族，佢算係索噶啦。咁你會唔會中意咧？咁呢個我都係上一次都係質疑話阿 Lando 啊，點會中意嗰個即係不似人形嘅女機人啊嘛？ 係好奇怪啊！ 係咯， 當時 即係如果佢接受到呢個女機人嘅話，其實佢應該都接受到 Auto D2 嘅，因為更加可愛啊嘛。咁而家 Po 就更加犀利啦，接受到 BB8 啊嘛，我哋上集講過啦，係咪？因為佢好中意好大波啊。但你邊個夠啲 BB8 咁大波？基本上佢本身有一個波嘛，我哋講過啦嚇。咁即都係咁嘅啫，其實係講唔通嘅，其實係講唔通。咁你去到呢一步，你已經用只可以用戀物狂嚟去即係去理解 啊。仙老闆嘅話，哇，好仙物啊！哇，呢個鋪陳好新奇啊！ 嗯，係啦，咁變咗我哋就好難去話喺呢一 part 去質疑啦。你呢個質疑都係呢個質疑嘅，即係質疑嘅。價值就係話啊，其實得唔得嘅咧？當你有呢個 app 嘅時候，係咪真係個個人會咁瘋狂咧？咁但係如果你話有人寫個古仔話去捉咩 Pokemon， 有個叫做咩乜乜高嘅嘢咁樣，咁你如果覺得呢個只係故事嘅時候，可能你都唔信有人會因為去捉 Pokemon 而會闖入一啲即係軍事重地啊，或者闖入一啲極度危險嘅地方啊，碌落山啊，或者甚至人哋踢緊波。你會走去個球場正中間去捉 Pokemon 阻住人咁，你覺得如果呢個寫成故事咧，覺得有冇咁誇張咁？但係現實的確又發生。咁又或者上一次咧，嗰套有套戲咧講佢叫咩啊？即係話佢哋個網咧就係秘密嘅。咁啊，跟住啲人提出一啲挑戰，邊個肯做咧？我就即係啲小任務啊，嗱喺嗰度同嗰個人打個車輪，我俾$100你咁，即係嗰個啊。但佢啲嗰啲再危險啲就梗係再多啲錢啦，係咪叫佢爬入去邊度啊，或者去闖入一個即係一個唔准入嘅地方，就可能有幾千蚊啊。咁其實嗰啲都係假設有啦，係咪？咁但係你話真係有嘅時候，啲人會唔會咁瘋狂？我唔敢講喎，因為其實網上係迷因嚟㗎嘛，會瘋狂就會瘋狂，冇得解喎。咁嘅故事話會，其實就係會㗎啦，冇唔我就覺得可以跳過嘅，即係如果純粹故事嘅角度啊。 不過係咩擔心後面的劇情會每一集都係哦有一個案件要解決，跟住突然間又有個路人突然間又經過嗰度，每一集都係咁樣，就冇乜嘢。 咁、哦、我就唔知啦，因為我都係睇咗第一集，但係其實佢實質神奧劇係做曬嘅，只不過網上咧，我哋暫時例如呢個風林咧，咁佢就唔知點解得頭幾集，其實係做曬，因為其實因為上一年㗎啦， 我周圍 會唔會有啲陰謀咧？發覺呢、這個 聽唔到。 系，我话 会唔会有啲阴谋啊？喺里边， 唔好搭声咩？新呢个咩？ 系，我话周围揾过都好似系得五集啫，唔知点解。 系咪？咁啊，纷纷所知有几多集嘅咧？ 应该据我所知，好似就十集嘅。 哦，咁嘅。 但系咧，已经差唔多，我收到即系睇啲网上消息咧，其实佢已经 cut 咗噶啦，即系唔会有第二季嘅。 咁大镬啊！但我就覺得呢套劇其實拍得幾好睇嘅喎，我自己嚇，即反而以今個禮拜呢一紮，即呢一紮咁嘅嘢嚟講咧，我反而覺得即呢一紮，即因為今個禮拜冇乜好即大嘢嘛，我反而覺得呢個已經過咗氣嘅劇咧，我調翻轉翻嚟，我最推薦大家睇下，我覺得幾有趣，同埋佢拍得幾有趣嚇，將呢一個題材。 我覺得似一個我唔知咩，我睇嗰陣時咧。我覺得似一個偵探版嘅電車男個故事係 哦，係啊，可以咁講啊。 即 係電車男，意思真係電車男嗰套戲啊，即係講咗好多人去，係啊係啊，冇錯。 嗱，好多人一齊去參與一件事，我覺得係有少少似我 唔係其實之前 係sorry， 我睇翻之後應該係13集嘅，係 哦咁多添。 之前咧，我有講過咧， 13嘅 係啊，忽那直你其實直情係有套咁嘅日劇㗎。但我唔記得叫咩名啦，即係總之佢係講佢係一個手機上面嘅 KOL 嚟嘅，咁但係佢只不過 KOL 嚟嘅啫，冇乜嘢啊，係咪普通女仔咁樣，好多人追，即係好多人睇佢啫，咁其實香港都唔少啦，係嘛，即係 World Star 咁啦，你當啊，咁佢冇咁咩添，冇咁紅添，因為佢都冇接 job 嘅，我見佢，即唔係啊煤炭嗰啲咁啊，即係最少，咁佢都係普普通通，只不過話佢都幾多人即係 follow 嘅啫，佢唔係話佢又係咪大明星，佢唔係嘅。未算是 top YouTuber 嘅， 即係佢嗰啲唔係 YouTube 嚟嘅，嗰個即係都係發下信，因為呢套劇舊啲嘅，咁即係都係同嗰時佢做柯南嗰時差唔多年頭，後生嘅後生女靚妹嚟，咁就講佢係一樣嘅，咁佢就話佢係其實佢唔好話佢係咩明星探嚟嘅，佢都係一個咁嘅人，咁但係當佢遇上啲案件嘅時候咧，佢就竟然咧發現佢嗰班咁嘅 follow 啊，就會幫手嘅喎自己，甚至會出現嘅，即係佢會突然間有人點解會截停前架車嘅咧？原來那個條友咧，直情係佢啲迷嚟嘅，咁佢直情會講到佢哋會做到咁嚴重啊，係啊，即係會出手啊，唔止係會提供資料，提供資料肯定會啦、啊、就會俾一啲線索佢。咁當然，咦咁呢個弗賴奇你係鬼用啊？唔係，佢嘅最大作用咪就係佢做 L 啊嘛，就是、去分析曬所有嘅呢堆嘢之後，佢就會揾到個真相啊！即係嗰堆嘢當然係有用，有啲係冇用噶啦。咁同埋呢一套劇佢有講過咧，其實大部分即係超過 90% 以上嘅信息其實係廢嘅垃圾嚟。咁你只要有 10% 或者有幾個 percent 係有用，其實已經係夠啊嘛。咁佢話點解有個 system 咧？佢就話佢嗰部電腦其實都係會去分析嘅，同埋佢有條 team 去做呢樣嘢嘅。佢又唔係話即係啲人匯報咗就算嘅，因為其實實質你呢個開科林嘅時代咧已經做到嘅，即係所謂。即係整個網嘅俾大家提供線索，咁其實再早啲都有啊，警訊咯，係，大家以為警訊係一個好交嘅節目嚟噶嘛，集就即係有啲好奇怪嘅設定啊，咁跟住有啲好樣衰嘅人啦、啊、嚇，咁啊做啲比 TVB 更加 TVB 嘅劇情，其實唔係嘅，其實最初警訊個設立咧，即係警訊唔係一個節目咁簡單，其實佢係有條熱線啊。 系，冇 错。其实就叫有冇听过少年警讯咧？唔知大家吓，有冇嘅？而家仲我都唔知。 而家好似有嘅，而家都仲有嘅。 咁即系话未有网络之前咧，其实已经有呢样嘢啊！即系叫大家，如果有啲乜嘢提供到线索啊，或者你突然间发现咧有啲可疑嘅嘢，你都可以报案嘅。 系啦， 系。 系啊，咁其实唔系冇嘅，从来都有嘅，只不过去到网络时代，而家就将呢样嘢 upgrade， 咁甚至乎而家系再 upgrade， 咁呢套戏就将 upgrade 到一个。最高層次啦，咁成成咧，哦，即係咁個手機咁啊做到，同埋但係一個參與性咧，已經每一個人都可以係見到柯南，咁佢就係咁樣假設啫，即係其實我哋都有寫過一個咁嘅故仔嘅，因為點會冇啊？呢啲咁嘅題材啊，係咯，其實人都諗到嘅，但係你 carry 得好唔好咧？咁而呢套劇佢似乎就。我覺得佢算係由呢個嘢衍生咗出嚟嘅問題，佢都諗咗好多嘅，有啲咩問題呢？有啲中間有啲乜嘢？即係會唔會條 team 裏面啲人係大家個意念好，其實都差好遠嘅。雖然大家都係做緊呢樣嘢啊，咁佢都會講埋咁。好，咁啊，得 Peter 先講埋個技術面嘅嘢先。 係， 即係其實可唔可以咁即時做到？即係呢個集合咁多資訊，其實會唔會個流量好大，好難處理嘅咧？其實咁樣係 咁，如果佢係有啲超級電腦啊、啲平衡電腦嗰啲，就可能做到嘅。係啊，即係依家係都話係有好多資訊，即係有啲80/20啊嘛，即係好多嘢係你。即係 80% 係冇用嘅，20% 係有用嘅。 哦，佢話係1:90啊嘛，佢嗰個講就 係啊，差唔多係嗰啲咁佢可能都係用到人工智能大數據啦，依家都講噶啦。 咁佢係 係啦 佢一有啲新嘅線索，佢就會響警報噶嘛。即係你當佢好似。掠基地咁嘅，即係佢一有啲嘢，佢就會嗲咁樣嘅，即係好其實都好劇情嘅，搞到你好似隊戰隊咁嘅。 但係好懷疑，如果萬一有假嘅線索，咁嗰班人就好忙嘅喎。 我嗰班人基本上每一分鐘都會嗲咯，嗰個警鐘係唔會停嘅，基本上。 係啊，因為好容易有科殺攬。 即係當然你唔好理佢啦，佢已經將佢提升到三言人嘅程度㗎啦，而家係。 係。係。咁，但係就係、是。边个去即系资助呢一个咁大嘅 project 咧？ 都唔系佢咯，佢好有钱噶嘛。 都系， 佢话佢要用晒副身家都要帮我女揾嘛真凶，因为佢其实咧佢拉咗个人嘅，咁但系咧佢根本就唔相信呢个人系真凶，佢觉得呢个人反而系无辜嘅。咁即系有真凶逍遥法外，亦都有无辜嘅入狱。咁所以其实佢呢套剧讲嘅就系、是，即系其实你都系话系一种正义嚟嘅。 但我始终觉得你有咁嘅科技一个框架喺度，但都系需要人肯去帮 忙。佢有条 team 噶嘛，都话佢有条 team， 佢唔系就靠部机。 要 要有啲好多嘅路人一齊咁樣幫手先得啦。 有啊，佢咪發動咗，即係全世界有電話嘅人。嗱，呢個阿 Peter 有講過啊嘛，話其實唔係人人都有電話啊嘛，係嘛？ 係啊，係或者唔係人人都裝到嗰個 Apps 啦，嚇，係即係你，而且你要揾一啲證據，可能係一啲喺個特定嘅時間地點先會見到個人噶嘛。 嗯。 咁你嗰個覆蓋面夠唔夠大呢？ 哦，咁佢就假設係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會有人啦、啊，咁同埋任何人都有電話㗎啦，即係你要有呢個假設先。咁同埋佢其實實在又冇話嗰係咩時代嚟嘅，可能會唔會係一個近未來啲咧？咁佢冇特別講啊，即係睇落去就似現代啦嚇。咁不過以現代嚟講咧，你話例如香港咁做嗰個比喻，香港咁，咁你話大部分人都有電話，而佢可以拍到嘢都咁都係嘅嚇。 係，咁係當然啦，你 即係巴士阿叔都係有人現場直播嘅啫嘛，係咪？ 係啊，係啊。系，当然系极端。你讲好似以前偷听人哋电话信息，你可以即系窃听人哋嗰啲啊信息啊，都可以搵到一啲线索啊。 系，唔系咁佢呢个剧嘅真实性有几高咧？即系如果即系，系咪其实佢系咪真系其实技术上系做得到，但系会唔会有人做啊？喺呢样嘢会唔会可唔可以喺技术上做得到先？仲以为？ 啊！要早个 Apps 应该系冇问题嘅，我系担心会唔会真系人工有心去帮手。 哦，咁呢一个唔系技术层面啊嘛。 吓，唔系啦。 人嘅心态你就捉摸唔到噶啦，其实好多人可能食花生，可能假证据， 系啊， 好多人假线索，其实你预咗噶啦，你预咗。 哦、如果你是香港搞呢，我包你啊，我包你十条信，即是十一条是话有鬼啊，你明白 吗？你预咗是 都唔出 题 啊。 即是你个女呢就不是人杀的，我相信呢就是灵异事件。 嗯。 啊、即是如果佢个女是咩蓝可儿是不是你说那个叫做。 是 或者其實佢咧每次都會將一啲 case 鋪上去佢嗰度嘅，咁而家佢搞掂一個 case 咧，佢就會 close 個 case 嘅，咁 close 個 case 要即係要佢就叫嗰個差佬做嗰個儀式嘅，嚇，就嗰啲撳個掣嘅啫，都係儀式就啊好嘢，我哋終於破咗一件案咁，咁即係話咧嗰個 case 係任何 case 噶嘛，你可以係林可兒咧，你都可以將當年紙盒藏屍案再次擺上去嘅喎，嗱，因為好多人都話咧。紙盒藏屍案個真凶其實冇捉到噶嘛，而家坐監嘅其實係替死鬼嚟嘅。呢個係幾多人都相信，因為其實當時係冇足夠證據，只不過呢個科學鑑證當時係新嘅，佢哋一定要證明科學鑑證係啱啊，所以佢唔會承認裏面嘅錯，即係嗰啲錯漏啊。但其實如果你而家你用今日嘅眼光睇咧，佢今日完全冇足夠嘅證據去入嗰個所謂拉咗嗰個嘅。 嗯。 是啊，他只不过是最后出现地点是那个71他在那里当值，那而他又找到他有些衫呢的物料是跟个尸体即是身上找到的物料是一致，那但那个物料呢其实可能只是一件佐丹奴或者一件即是很普通的即是全香港都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着紧的一件衫来的。即其實總之就唔足以嘅，唔足以去因為佢好似話有去過嗰度借過電話，就係、是、話之前咁咁、啊、其實一切咧都係佢哋夾硬咁講，其實咁你疑點都歸於被告噶嘛，既然咁多疑點，咁但係當時就係因為要即係要將科學鑑證呢樣嘢要即係要彰顯嘅呢樣嘢，咁如果你第一件科學鑑證搞出嘅案就衰咗咧，仲話俾人聽係搞錯咧，咁其實好樣衰啊！咁好多人都係相信咧，呢個其實呢位拉咗嘅其實係一個替死鬼嘅。咁你都可以將呢個 case 擺上網㗎嘛，即係或者我而家我寫個香港版得唔得呢？咁呢件事係奇案中嘅奇案啊，即係奇案成日講就講即係嗰個案啊嘛，但係呢個案後面咪仲有案嘅呢，其實有冇人講過呢？冇我又咁其實好多都係後面可能係仲有嘢，咁佢呢個事就係佢通過一個科技，咁就話俾你聽，原來好多係冤獄嚟嘅嚇，真空其實係越燒越快外嘅，咁佢呢個首先就開頭有呢、這個啦，但係佢後面仲有啲乜嘢我又唔知啊， 咁但係暫時如果我以我睇過，我睇過第一集啫嚇。咁第一集就幾好睇啦。咁你跟住會唔會唔好睇咧？有機會嘅。但因為好似我哋上個禮拜介紹嗰個咩苦田曼克頓係嘛？ 哦，係。 係。啊，最新嗰集咧就已經係突然間就變翻講佢哋啲好私人嘅嘢啦，即係再冇講嗰個即係嗰啲餐廳啊嗰啲嘢。即突然間講我哋翻唔翻鄉下嘅問題啦，咁嗰集就突然間變翻一啲好好普通嗰啲美劇啊，係，咁原來就又係威三集咁樣，咁但係跟住會唔會下一集上翻線我唔知，咁有時啲劇都係咁啊，即其實同呢個無間道一樣咧，即頭幾集係拍得幾好睇嘅喺泰國嗰陣啊，咁就跟住就甩碌啦嘛，又變翻啲 TVB 平時嗰啲膠劇啊嘛，咁呢個就係佢 keep 唔 keep 得住自己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嗰個製作認真咁，我當然唔知啊。但係起碼以第一集嚟講，我覺得幾好睇咯咁但係 anyway， 咁到底技術面呢個得唔得？唔得，得唔得？咁就我哋得唔得？其實 Peter 覺得 係呢個都得㗎。你而家有所謂 嘅問題係個電腦啊，能唔能夠可以篩選到呢啲所謂十即係有九啊幾個 percent 嘅垃圾？佢到底點樣篩選嘅咧？ 哦，因為嗰時讀電腦一科叫 data mining 啊嘛，即係挖一啲 data 啦，即係 knowledge discovery 啊，即係發掘一啲知識啦。咁就話都係會，首先你都係要整理個 data， 一個格式咧整理咗佢，跟住篩走啲唔要嘅嘢，都有人係研究緊呢樣嘢㗎啦。 咁但係呢樣嘢點樣喺一個呢啲咁嘅證據度去做呢個篩選？ 篩選可能再加埋啲人工智能學習啦，或者係。即係學下乜嘢嘅，其實一啲 pattern recognition 嚟嘅，即係認下邊一啲似係真嘅證據，會係有咩模式啊咁樣咯。 咁會唔會調翻轉佢會篩嗰啲其實係反而係重要嘅嘢？即係佢點樣去判斷啊？我想知。 咁啊，如果佢個電腦判斷唔到，佢都係揾個即係人類幫 手。唔係啊，佢篩完先笨你㗎嘛。 系啊，系啊， 系咯，即系嗱，你攞扎沙去筛成啲金沙，咁啊，当然佢系有方法去筛噶啦。如果乱咁筛，咁啊啲金沙都跌埋出嚟啦。咁一定有个方法噶，点解佢点样分辨到金沙同埋唔系咧？咁啊试过咪有个中学生妹，咁咪发明咗嚿嘢，唔知可以去分乜鬼，我唔记得，即系好似啲废物回收嘢嘅。咁其實佢只不過好簡單，原來佢有嚿磁石喺個垃圾桶嘅其中一邊，咁原來佢就可以分到即係金屬嘅同唔金屬嘅嘢，因為佢即係線咗就會自己咁，就金屬嗰啲嘢就會飛咗去一邊㗎啦。咁原來就係一個好簡單嘅方法，一個細路女都整到嘅，但唔知點解一路都冇人發明到出嚟。咁就係呢啲係即係小智慧啊，即係用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做到一個啊睇落你好似好複雜嘅嘢。咁但係佢呢度到底有冇佢冇講啊？總之佢就話佢有篩嘅，有篩選。咁但係實質做唔做到啫？我哋想知道。 可能出一啲機器學習啦，你俾一啲成功案例佢咯。 咁樣， 因為佢就個機器就會慢慢 係。咁之前基於嗰啲案例，全部係由人篩選，佢哋已經否定咗啦，即係覺得人篩選就係錯啊嘛。佢哋就係話佢哋嗰時查個女單案，就係有好多明有好多嘢，佢哋冇即係冇攞到上去呈堂啊。即係人去揀嘅時候，其實都唔知佢為咗乜，可能佢亦都係為咗快啲結案啫。咁啊，快啲煮死呢條，佢入坐監咪算咯。佢反而佢有啲不利於結案嘅，即係去告幾個人嘅，佢就反而掩飾咗佢啊，反而調翻轉做。即係佢即係話，即係意思話咧，人未必其實佢想揾真相啦，或者簡單講，佢只不過想快啲收工啫嘛，係咪？我既然拉咗條友啦，我想快啲收工，係咪即刻煮佢入去坐咪收工咯？咁其實佢嘅目的係咪想揾真相先？咁呢個由呢個東方列車佢已經提出咗啦，就係話佢哋如果而家報警，佢哋話好容易就求其會拉一個人，咁就可能喺車上面，例如黑人啦，一啲即係佢哋會覺得係罪犯或者佢認為係即係佢㗎啦，冇理頭㗎嘛，即係因為佢係黑人啦嘛。係 啊， 佢就話佢哋就會咁樣做㗎啦，佢哋想快啲收工㗎啫，佢唔係想揾真相嘅。咁而個偵探就想揾真相，咁我諗佢 咁見到。就唔會有快啲收工嘅問題啦，佢可以。 係啊，但係你基於一啲快啲揾到、快啲收工嘅 data 啊嘛，你就咁話，即係你話過去嘅 data 電腦未開工之前嗰啲咪全部就係人嗰啲咯。咁如果佢學習咗嗰班人嘅 pattern， 佢咪就係快啲收工咯。 OK。 哦，咁樣。 即係佢揾咗師傅啊嘛，即係佢揾啲師傅，佢嗰班師傅就係話俾你聽，唉、哎，靚仔。 查案，即係嗰啲老差骨啊，嗰啲老油條查案就唔使咁認真嘅嚇，求其我哋揾命搏咩？聽到小老寶有話槍戰，即刻嗌收到，但係就倒轉頭吞嚇，揾個垃圾桶嚇避住先嚇。總之就話去緊，其實我哋係相反方向一路趕緊走，唔係趕去，係你有冇聽過？ 係。 我唔係講邊度啊，我唔係講香港啊 ,ok, 我講緊某啲國家嘅警察 ,ok, 唔好以為我又講大陸定邊度，我唔係講邊度，有某啲地方啲警察呢係會走嘅 ,ok, 聽到話有槍戰啊，槍戰一定唔係香港啦，係咪即喂大佬真係死人㗎喎、啊、你走去真係可能死人㗎喎、啊。佢真係走㗎話俾你聽，佢就算唔係走，佢會一趕一去趕一去，其實個腳步呢係慢鏡呀，保神入嚟咁㗎，係呀、啊、因為佢唔想 involve 件事，因為 involve 件事呢你就有機會會今日冇命㗎，咁但你基於呢啲經驗嘅話呢，部電腦學埋呢啲咁嘅 pattern 咁就賴嘢啦， 咁或者個電腦自己裏面再模擬唔同嘅情況啦，係咪 即係話冇得解啦，總之即係你要有辦法教識到部電腦點樣去分辨啦，咁呢個先係困難嘅地方咯。 其實與其做篩選，其實如果做分類同埋可能性嘅有幾大嚟排列，係咪會仲更加 work 啲咧？呢個故事 其實要連成一個 link 一啲嘅 即 係你叫咩咧？ 一個人100個人俾線索，可能有10條線索咧係拎得埋嘅。 其實嗰就牽涉到我哋講嘅，我哋叫做圖論啊，即係 graph 啊。嗱，呢個其實我問阿 Peter 有問過嘅，但係呢個我諗今日講係太深，即係圖論啊 ，graph 啊，其實而家嗰啲所謂網上嘅人同人之間咩人之間有關係，邊個同邊個先係咩關係？其實大家有冇見過咧？就是、一個圓圈，哦呢、這個係啊劉德華咁，哦劉德華咧就同阿吳君如啊有關係嘅，已經以前同杜汶澤都幾 friend， 不過呢排啊炒咗條線 cancel 嚇、啊、，OK， 你明唔明啊？即呢個就是 graph 嚟嘅， 用一啲咁嘅聯繫，可能仲一個即係仲細。 咪當然係啦，因為呢個就係我哋講嘅網絡 2.0 甚至係 3.0 啊嘛。嗱，我哋今日唔踩到咁深啦，因為呢個可能日後再講網絡 2.0、3.0。呢個我有問過 Peter 嘅，其實，但係我諗呢個就難去詳細講，係咪？即其實簡單講就係好簡單嘅啫，就係你將唔同嘅嘢畫過，即係畫過嗰啲叫咩？一個 tree 咁啫嘛，一個 係啊 網絡啦嚇， 樹狀圖啊之類嗰啲。 佢又唔係樹狀嘅，佢一支支棍咁啊，楞另一個波咁，其實有啲似啲粒子嗰啲結構咁，咁佢可以楞好複雜嘅喎呢個圖嚇。咁其實 即係畫鬼腳咁樣咯，可以係 畫鬼腳冇錯，但係佢係好複雜嘅。咁但係對電腦嚟講，複雜冇問題嘅。即係其實複雜同簡單對電腦嚟講一樣嘅啫嘛。即係我哋人眼已經睇唔到啦，嗰個複雜度，哇一堆嘢咁樣。但係對個電腦嚟講，依然係好清晰嘅，係。咁佢可能從中咧就或者可以分析到嘅，可能係咁咯。咁當然呢套戲其實佢留白咗，佢冇解嘅，或者可能佢就係咁咯。 哦，即係電腦讀嗰啲就叫 graph theory 啊嘛。 graph theory 冇錯， 係 graph theory， 即係話我點樣揾個最嗰條路徑可以行曬咁多點啊，或者係一個行路徑最慳錢嘅路徑。 呢個係牽涉到拓撲學啊，所謂 係啊。 其實有啲複雜嘅，而家唔解釋啦嚇，即再解釋落去，拓撲學係可以牽涉到三一萬能合，點解可以變形呢樣嘢？唔係講笑，講真嘅，有人試過用拓撲去解釋三一萬合點解可以變形，唔係一啲機器喺度即咁樣 curricula 嘅，其實唔係咁嘅， 即係拓撲學，即係話你一個刀粒，其實同一個 杯 啊茶有意嘅茶杯係同一個 一樣嘅，係啊。啊！呢個今日唔講住啦，係揾次再講咧。呢個扯到好遠嘅 好， 咁即係話技術上都應該做得到，係咪？即係只有佢後面電腦嗰 part 佢有冇詳細講啦嚇。咁佢話三年零都得嘅，係咯。 都仲喺度學習緊，可能後面嘅集數越嚟越 upgrade 都唔整嘅，其實。 係啦。咁即係呢套嘢其實基於嘅嘢都係。所謂現實應該做得到嘅一個故仔咯，我想講就係、是、其實呢個故仔連 TVB 都拍到啦， 哦係啊， 係冇人寫到啫嘛，係啊，你話拍套戲係講呢樣嘢，其實咪真係普通警匪片，咪只不過加啲電腦啫，你以為而家啲警匪片冇電腦咩？不過佢哋唔識寫唔識玩，即係搞到好膠啫嘛。 係、 當然啦，依、這個時代人人都有手機，佢可以寫到個劇。但係如果未去到人人都有手機嘅時代，佢都能夠作到呢個故仔，話未來人人都有手機，咁就犀利啦。 咁而家我哋因為我哋已經去到呢個時代啦嘛，咁你寫嘅人只係講現代都已經係得啦。咁其實呢個同埋手機現實已經有㗎嘛，唔需要揾道具㗎。即係當然佢肯唔肯出佢嘅牌子嗰個手機我唔知，不過個名字可以 mark 咗佢嘅啫，或者你淨係黐個張膠紙，咁佢唔係叫蘋果咁咪叫橙囉，係咪？你唔係 iPhone 佢咪唔知咩風囉，係知風啦，係囉。知風啦，姓王嘅啫，係咪？係囉。嗯，係囉。咁冇所謂㗎，係啦，即其實冇難度喎，即甚至呢啲古仔網劇都拍到，甚至我哋都拍到，唔好講乜嘢。咁問題始終都係嗰句，有冇人寫到呀？最後係。係。咁似乎呢個古仔就喺外國就唔算好受歡迎，係咪？即如果計下分分講。 係呀，好似都麻麻地嘅，其實係。 嗯，咁我覺得有啲可惜啦，如果係咁。 係呀，係呀，係呀，睇第一集，起碼睇第一集係 OK 嘅，我都覺得係。 是啊，即起碼肯定不是 Circle 那些咯，即其實你說他像 Circle 都得的，即是Tom Hanks 和姚麗那套啊，其實他都有少少像是這樣的，但他這裡就真的將 Circle 這個 system 放在正義要使用咯，是啊，而不是說他即是只是賺錢和去揭人私隱這些東西咯，是啊，那我覺得其實套劇挺正面的，但如果你說是不得的，我真的沒說，因為其實拍得不算渣，我覺得挺好看。咁大家睇下，嗱，咁我快啲講埋另一套嗰個科技面嘅問題啦，就係嗰個另一個入夢嗰套啦，嗰套叫做咩啊？叫做 虛擬。 嗰套就叫做 虛擬幻夢啊， 有好多個名嘅，其實嗰套嘢。 唔緊要啦，即係總之入夢嗰套啦，咁 Peter 又覺得呢套個科技，嗱呢個當然再 fantasy 啲啦，係咪？ 有 你又覺得如何？ 可以去到 Inception 咁啦，係咯係咯。但佢就有解釋，就係佢打咗一粒即係半生化嘅嘢入去個人腦嘅，嗰粒嘢會走咗去個腦神經咁先得嘅，係啊，就未至於 inception 咁無端端坐喺度插幾個頭咁就得咁啊，嗯， 係，應該都有可能嘅，因為以前睇嗰啲即係心理學呢啲雜誌喺度話啊，有啲話咩 alpha 波啊、beta 波啊，令到你可以啊好容易入睡啊，即係啊瞓覺。又有啲咩電波？你如果你掌握咗人瞓覺啲電波咧， 腦嘅 pattern 啦，總之係 pattern 係啦，可能控制到佢咧，而且佢可能有少少生化嗰嚿嘢嚇，咁應該可以連接到人類啦。咁其實即係呢個似乎講一啲清醒夢嘅嘢啦，即係佢可以喺個夢境裏邊，即係想控制個夢境。其實我以前細個咧都試過類似嘅經驗嘅，例如咧細個。会开住收音机瞓觉，或者开住电视机瞓觉咧，咁你发嗰个梦咧，个内容咧，会原来系同个收音机或者电视机做嗰套剧系有关系嘅、哦，即系话咧，其实人瞓觉咧，可能个耳仔仲听紧嘢，接收出边嘅信息咧，就令到影响咗你发嘅梦啦。即系话人嘅梦可以由外在嘅嘢所改变到、哦。 咁唔奇啊，即系例如可能你嗰晚其实系出边行紧雷啊。咁成日好多啲嘢，即係令到你發緊夢咧，可能你就會發噩夢啦。咁都唔出奇嘅呢樣嘢，即係佢個外在嗰樣嘢，你其實你仲接收到噶嘛？你唔係真係 shut down 咗啊？咁啊，亦都日本發明嗰一部叫發夢機啦，即係亦都係玩具嚟嘅啫，係有得賣嘅，喺香港攞過嚟。咁其實一塊鏡咁嘅嘢嚟嘅，咁當然佢又有啲光嘅嘢，其實我都唔知道，我冇玩過啦，係咯，係咯，其實我有買過，但我都冇玩過。 系咯，有呢部嘢，咁你咪想发咩梦都得咯。 佢话啫，咁但系佢所谓发咩梦都得咧，就系佢类似系整幅相，就是、你好想见到呢个人咁嘅啫，吓，系咯。 系啊，有时啦，亦个死多试过发梦醒咗，跟住想再发翻，继续做翻个梦。 咁啊，控制唔到嘅，有时 控制唔到，但系啊，首先个你哋发梦嘅梦境系彩色定黑白咧？ 我肯定是彩色和有聲的，是電影來的。 是，我都覺得是有彩色和有聲。 我不是人人不同的，我是。 嗯。 是。有時我還會將發夢的故事又醒都即刻記返低。 是可以組織故事的嘛，馬仔成日都是這樣。 是的，因為很多時 候呢。對我們來說呢，將十部戲抄埋一套呢，是自然的事來的。 在夢境裡面做到 的。是啊，即是不用呢，即係公司俾個 project 你，跟住死啦點做呢，咁跟住就要引啲戲嚟抄，咁我哋唔使嘅，我哋自動波已經會融合嘅喺裏面。 咁啊，但係呢個能力就唔係人都有嘅，即係似乎好奇怪地咧，而家就好多時咧做嗰啲人係冇嘅。 係。 係啊，即係其實做嗰啲人嘅就係冇呢一個天分嘅，只不過佢學一個技術，即學嘅，即係佢理論唔其實唔係嘅，都唔得嘅，即係有啲係先天嘅，即係例如咧，我有個朋友，佢係真係 photo memory 嘅， 係 幾乎係啦嚇，咁佢只要見過嘅嘢咧。咁佢又畫嘢好犀利㗎喎，佢可以畫返個人出嚟嘅。 嗯。 係呀、啊。即係你得唔得，呢個就牽涉嗰兩個技術。第一，你有冇 photo memory？ 即係你能唔能夠記住，即係當然佢唔係話真係 exactly 嘅，但係即係類似咁啦，或者佢見過一樣嘢呢，佢好易就會佢成日可以畫得返出嚟。即係可能嗰樣嘢都幾複雜㗎，即係例如一支槍呀。 係。 即係例如一支槍，一個型號嘅槍咁啦。咁我俾你睇一睇㗎嘛。或者一套戲度你出一出㗎嘛。即係我而家，如果而家喺冇任何 reference 之下問你啊，白冰平時支槍係點樣？你講唔講俾我聽？我記得係黑色一支嘢咯。 係 你有冇 detail 嘅？你有冇 detail 嘅先？你畫唔畫得翻個 detail 出嚟？如果我冇任何相，冇任何 reference， 我就俾套戲你睇一次啫。你得唔得？或者我第一次俾到 Star Wars 你睇一次之後，你講唔講俾我聽？其實嗰支 lightsaber 個柄係點樣嘅？系咪？你就记得咪好似条铁管咁嘅咯，咪都一支嘢啦。咁你最多记得系一支铁嚟嘅啫，最多系你记得系银色，因为有少黑色，系咁多系咪？ 嗯， 佢唔系啊，佢几乎可以将个 detail 画翻出嚟嘅。即系当然系可能唔系 exact 你一样，但系大致系咁样嘅吓。咁你呢个能力就系 photo memory 嚟嘅，即系你可以即系睇一睇，咁你就会即系大致上面嘅结构，你都会记得个一个大概啦，最少一个大概。咁一般人係唔得㗎嘛，你立一立眼㗎喎，咁咪啲白兵咪揸住支黑色鐵囉，點鬼記得係點樣，咪槍咁樣㗎囉，但係支槍係點樣唔記得，好似機關槍咁㗎囉，係咁多啦，係咁多啦，冇㗎，再 detail 啲你好難記得㗎，咁但係佢就係得嘅，咁兼及佢仲畫嘢好叻嘅，即係佢又可以將佢畫返出嚟，係仲要好仔細嘅，咁樣嘅，咁你有冇呢個能力？你冇，咁好，咁你點樣去做嗰啲 storyboard 啊，或者做一啲即係相關嘅設定啊，或者嗰啲嘅工作咧，係嘛？咁但係好可惜咧，我呢個朋友最尾就 quit 咗嘅，因為其實即係唔係好穩定嘅，即係做呢啲所謂設計嘅嘢。咁啊，其實而家都係打政府工啦，係咯，政府工好穩好多。政府工唔相關嘅，同呢個能力完全唔相關，只係非常之 OK 啫。OK， 非常之養到家啫，係就係咁。咁但係咧，實質做緊嗰啲人係點咧？嗱，咁你今時今日你睇下嗰啲去法庭咧，當然唔係叫你法庭影相啦，法庭影相嗰個拉咗啦。法庭是有人畫人樣的嘛，哇，以前呢我們看法庭畫人樣的人呢，很好漂亮的畫得，他真的呢畫到是啊，即是挺像的。今時今日我見到，我講這份外國，因為香港好像很少公布這個法庭畫樣的人的樣子，但鬼佬那些新聞呢，很多時候拍了一單即是審訊，他是會拍一拍那個法庭他們畫的樣子，哇，吊到你幾乎是火柴人啊。哇！我话大佬画成咁，点解会可以有呢份 job 噶？真系离晒谱喎！你嗰、那个画紧嗰个嘢系男人定女人定系咪人类？我都争啲分唔到啊！你明唔明啊？个样衰到，即系成个样衰到系Star Wars入边嗰啲外星人都咁上下嘅，你觉得系？即系人个样其实连个结构佢都错晒嘅，画到即系冇可能嘅。呢、這个人咁嘅样佢 deform 咗噶啦。即佢已經起碼係咕嚕咁嗰啲咧，咁嘅樣我畫到嚇。雖然呢個係殺人犯，你唔使咁渲染佢個樣子，屌怪物嘅。係嚇，唔係叫你做設計將佢畫恐怖啲嚇、啊。即係食人醫生咧，你都唔使畫到咕嚕咁嘅樣嘅嚇、啊。食人醫生其實唔係咕嚕咁樣，係好有型噶嘛，係 Anthony Hopkins 嚟噶嘛。咁就係今時今日我都見到咧，有好多呢啲即係完全係冇，即係可以話冇料到，亦都冇呢個。天分嘅人就，但系又捞紧，你唔好理，又捞紧，系啦。咁嗰啲真系有呢个能力嘅人咧，就冇捞咧。咁讲，其实佢又唔系冇得捞，佢系觉得真系唔好捞，吓，所以就唔做。咁啊，反而做第啲嘢就仲好稳啲。咁样吓。嗱，咁所以就啲人讲起话呢个能力，其实就原来我发觉好多身边人都有嘅，即系可以将剧情啊，設計咁樣，佢識自己組合嘅喺夢中啊。 因為有啲人話人嘅發夢咧，好似電腦咁樣咧， 重組啊嘛，重組啲信息。 將啲係啊，將啲資料重組啊，即係有時電腦呢個硬件擺太多嘢，咁我想即係啊空翻一啲連續性嘅啊空間出嚟，咁佢會將啲位搬一搬啊，咁可能人腦瞓覺就係做啲嘢， 同埋佢 try to be make sense，即係佢將個日頭咧預咗嗰啲嘢，佢 try to make sense with 嗰樣嘢，咁啊夜晚佢就會重組，就會有時會變成夢啊， 係。 咁其實本來人就冇電影㗎嘛，即係你明白，即係人作為一個生物，生物冇拍戲㗎，係咪？咁我哋將個日常生活嗰啲嘢去重組嘅啫。啊，你咁抵死人發明咗一套一樣嘢叫做電影，同埋科幻喎。咁係咪佢唔理㗎？個老鬼知呢啲係真定假咩？佢都唔知㗎，個腦唔知㗎。咁佢咪將呢啲嘢重組咯？咁你咪可以將啲戲咧，咪可以猜到好特別嘅。你即係可能叻啲嘅壽命你咧，我懷疑佢哋唔係諗出嚟嘅。我懷疑佢哋真係發夢咧，見到 Eva 嘅。唔出奇喎、啊，即係佢哋大佬由細到一傻嘅，即係睇下香睇咩，睇到發癲嘅啦，咁睇咗幾廿年啦，咁佢咪睇下睇下咪撈下撈下撈下撈，咁佢自己發夢就會自動有 effort 啦，其實佢唔使刻意去設計嘅，可能、啊、可能佢呢個 idea 係喺個腦度咧自動形成嘅，嚇、啊，即係所以天才級嘅嘢咧，唔係人人都做到嘅，或者金融啊佢哋嗰啲即係佢又講我冇啊，我冇乜點諗㗎，其實我亂寫嘅就係咩？佢欠啫，其實佢係咪亂寫？你點裏面嘅結構嗰樣嘢，一定唔係亂寫。其實只不過係佢可能以前睇落咗好多名作，即係《Lord of the Ring》又好，《基督山一手記》又好，即係佢自動就融合㗎啦。其實咧有一個網啊，我遲啲接翻俾大家睇，係金融自己覆一啲讀者嘅網嚟嘅，好正。佢裏面係自己有提及到好多西方作品啦。嗰啲話我哋亂噏嗰啲人咧，你自己睇連金融自己都咁講嘅。佢自己話佢裏面嘅故事呢係無意識地呢其實就已經將好多嗰啲西方作品呢就擺咗落去。咁佢話呢佢自己都冇咁嘅，佢唔係專登喎，佢自己講。佢就呢反而係有啲人呢睇嗰陣去分析返即係嗰啲金學嗰啲，分析返佢某個角色嘅原型，其實應該係嚟自呢度。咁佢話金融自己睇返佢諗返轉頭，因為可能係喎，只不過我攞咗我自己都我唔係有意識去攞嘅，但係佢自己都認同係啊，呢個應該就係嗰個原型。佢係咁喎，即係話呢佢唔係刻意嘅，佢就唔係好似而家嗰啲人呢唔得，而家啲戲呢就梗係要一定有個女角似凌波麗嘅，係咪？我明明呢套鐵甲萬能俠嚟㗎嘛，唔得，一定要塞個凌波麗落去。咦，咁跳下點會有個凌波麗？即係夾硬將阿高盛文畫到變凌波麗，唔係咁，我整個新角色似凌波麗咪得咯咁。哦，咁 OK， 咁之後整個我作啊，佢哋就係個女咯，就超越時空翻嚟啊嘛。我即係叮當係嘛，係咯，叮當咯，即係係咯。咁即係其實而家啲係有意識地抄，就抄得咧好著意同埋好刻意，好覺眼嘅。咁其實黃沾有一早講咗啦。天下文章是一大抄的啦，抄没有问题，最重要抄完你人家找到你的来源嘛，是嗯，这样才可以嘛，他说他自己都是这样的，他不是在人他不是在一些古文啊什么诗词歌赋度抄，其实有什么问题呢，那梗是这样的，那即是其实他说的那些抄不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些抄，我们现在那些抄喂抄到交功课都连人家的名字都没有改到，那些大佬啊不该你，即是人家真的意思，其实那些不是抄，是将那些前人做嘅嘢咧，我就重組，就好似頭先 Peter 講去即係夢境中，大家就自動將一啲嘢融合咗。咁融合咗之後咧，其實就係一個新嘅作品嚟嘅，其實完全唔同咗嘅出翻嚟之後，嚇。 嗯，係啦，即係要冇辦法講咧。如果你本身係有嗰種能力咧，你做嗰樣嘢好輕鬆嘅。即係話佢本身如果佢係創作嘅材料咧，佢創作係唔需要有壓力，亦都好。容易就會創作出嚟。 當然呢一個係講緊冇人追你稿啊，唔係話你要每一日都一定要寫到篇嘢上嚟，即係俾人追嘅情況啦。即係你係自由創作，我有嘢我就寫。當然你唔係晚晚都會有呢啲夢噶嘛。 係啦， 係咯。咁其實某程度啊，倪匡都話嘅，佢話而家冇曬 quota 啦，而家就諗唔到呢啲嘢。其實可能佢都話自己係亂寫，但係我諗佢某程度上都係有呢種能力嘅。即你可以話係亂寫㗎，咁我亂咁將啲嘢從組合咋嘛，我冇邏輯㗎喎，咁但係其實佢用咗邏輯你又唔知嘅，因為佢係無意識之下做啊，但無意識唔代表係冇邏輯㗎喎， 即係潛意識裏面自動， 即係你自己陷入去，同埋呢個 story 嚟嘅啫，又冇話一定要係咪先，係咪咁你再勁啲嗰個叫做特斯拉㗎嘛 Tesla 係 Tesla 啊嘛，Tesla 就仲犀利，佢可以喺夢中啊發明嘢啊，佢話，同埋佢可以咧，唔係夢中，佢甚至可以即係憑佢個意思想入邊咧，佢已經可以做嗰個實驗啊，同埋將嗰樣嘢重組啊。嗱，咁呢樣嘢更高層次啊，當然係。咁嗱，咁 Peter 講翻啦，咁你話夢入邊係點樣咧？咁其實係可以點？ 即係其實可以影響一個人嘅夢，咁係咪真係可以將個人嘅夢境又即係再連落去另一個人咧？即係可以有可以勾牽批 人類個夢就唔知得唔得啦？講真嗰句啦， 係咪都可以入侵到人哋個夢咧？ 佢係啦，就話靠住佢裏邊嗰個半生化打入去佢個神經嗰樣嘢咯，因為佢係同一個中枢控制，咁但係其實佢又冇真正連結嘅喎，咁係點咧？即係佢 WiFi 嘅定係點啊？我又唔知啦，係咯。 可能大家都係裝住嗰嚿嘢啦，嗰嚿嘢中間就有啲 咁即係一定裝咗又唔拆得啊！即係我永遠要用佢個台啦，係咪？即係我唔可以轉台啦， 應該係大家上咗台一個網絡嘅平台啦，係啦。 咁即係裝咗佢呢個 plan 就唔可以轉公司啦，即係意思係咪咁？ 係啦，即係以後你發啲夢都俾佢監察到啦。 咁而呢套嘢佢主要嘅即係人嗰方面嘅嗰個部分咧，佢就係講佢哋每一個人啊，幾乎每一個角色啊，佢哋都係曾經失去過一啲好重要嘅屋企人或者一啲人嘅嚇。即個女主角又係啦，咁笠起塊個哥，原來開發呢個 program 嗰、那個即係嗰個咁嘅亞洲女啊嚇。咁原來一路同佢講嘢嗰個所謂人工智能啊，你聽到係細路仔聲噶嘛？佢最尾就話。即叫佢係咪好似我哋細個嗰陣咁樣捉嗰個棋？原來咧佢係佢個細佬嘅人格嚟嘅，你會睇到，因為佢影翻佢啲細個嘅相啊，就係呢個女仔細個同佢個細佬兩個細路仔嗰陣嘅相。咁係咪其實佢又係死咗呢個細佬，就將佢整咗做電腦咧？ 似係啊，佢暗示有個幅相咁樣。 冇錯。咁所以呢套又係佢，如果你講起人物啊嗰樣嘢，佢又係寫得都有啲嘢啦。咁不過就我啊略嫌佢入咗夢去救人嗰段就有啲悶咯。 哦，嗰度，但系其实佢都变咗好多场景啦，同埋比较紧张，但系咧佢 但系佢啲场景啲 CG 啊比较胶嘛做得吓，即系比较 TVB 啊。 不过有度几紧张嘅，佢倾偈，其他人定晒喺度，但系斟咖啡嗰人仲计嗰啲咖啡计喺度流啊，即系有佢嗰个紧张。 佢想做，但系佢做唔到 Inception 嗰样嘢咯。 系，即系其实有另一部今晚嗰部咩《盗墓侦探》都系。即系佢， 我都有另一套嘢啊！哦，真系新 啊！另一套啊，唔系九旧噶啦，一部日本嘅动画咧，金敏啊！ 哦，你讲嗰套《 盗墓侦探》 系啊， 系嗰套，即系佢又系即系变嚟变去咯，佢都好想好似做到嗰个效果咁啦。 但系人哋嗰套用动画反而做得好精彩喎。 系啊，佢连实系啊。 呢度就其实做咗出嚟就唔系太精彩啦，即系后边嗰度都系有啲恰着啊，睇到系咯。 佢好簡單咧，即係跳翻嗰個人話：你都係翻翻去現實生活照顧個女啦，唔好留戀喺呢一個夢境世界。 但係佢鋪排嗰個世界觀，我就覺得得意啊，係咯。 咁咪 即係我甚至乎諗，其實呢個可能係一個科技版嘅夢幻島啊 ，Fantasy Island。 哦，哦，細個喺明珠台睇嗰套。 唔係嗰套係唔係明珠台喎？我睇係亞視配咗廣東話嘅喎。 啊系有个 即系丽的啦，当时系丽的啦，丽的广东话， 有个侏儒嗰套啊嘛， 有侏儒做个助手，咁嗰个高佬咧就系 Spy Kid 入边嗰个爷爷啊，定唔知公公啊，唔记得，即系总之嗰个伯吓，嗰个就系卢克先生啊，里边做系，咁其实我又觉得佢有啲似系嗰样嘢，不过即系我觉得啫吓，即系佢当然我觉得佢冇咁样谂嘅吓，即系我又觉得其实可以有一个即系。新嘅，即係一個新嘅版本嘅夢幻島啊！其實可能佢唔係實質嘅，唔係實際嘅，即係佢係去咗嗰度咧，其實係入咗去個 virtual 世界。咁 virtual 世界就咪解釋到點解佢個島咁細，但係佢可以去到可以有任何嘅，去咗變到任何嘅環境，係、啊。即係其實又或者你話佢係哥布拉第一集，又或者係 Total Recall 都得㗎。即係其實佢根本係入咗去發嘅一個夢啊嘛。咁其實佢呢度就你話佢係將嗰樣嘢再玩大啲嘅咯，我覺得係咁但係呢度佢就只不過停留咗喺想玩 Inception 呢樣嘢，我覺得就浪費咗。係，因為夢幻島你都知咧，即係當時有咩特技啫，冇㗎。咁佢咪就話嗰個人想要啲乜嘢夢想，例如佢去即係佢個夢想係要去一個大城市，佢竟然去到個島仔， 即係佢一帶咗去咧，竟然有個大城市喎，即係好似去咗拉斯維加斯或者去咗加州嘅咩咁，咁點可能咧？那個島咁細，你都唔知嘅，因為嗰套係魔法噶嘛。其實那個羅斯都唔係人嚟嘅，因為有一集佢同只魔有鬥過，咁其實可能佢都係一個魔法師嚟嘅，即係佢嗰個版本係。咁當然佢可以製造任何嘅空間或者任何嘅嘢啦，即係其實魔法就更加你中意點都得。咁啊，但現代嘅魔法就係電腦啊嘛。咁如果佢哋係 virtual 進入嘅話，咁啊更加你中意做乜都得啦，係咪？又即係佢係唔係 virtual 嘅意思係帶個嘢啦，你係好似佢咁，原來個人入咗個夢嘅，即係 total recall 咁嘅。咁當然你可以變成哥布拉，你變成夏洛古，你揸高達完全冇問題㗎。系咪？即系你进入一个 fantasy 嘅世界都冇问题啦。唔好话你只不过想见翻一个死咗嘅人，当然可以啦。咁呢度佢就想咧停留翻一个真实啲嘅面啊。我佢最唔好睇就呢度啊，就系佢只系停留喺真实面，就去翻一啲佢以往同个老婆，即系佢本来话喺嗰度想同佢求婚，但系其实话当年其实冇钱啊，所以做唔到啊嘛。 系啊， 咁咪就好似将好多遗憾嘅嘢咧，想喺呢度实现翻。咁其實佢做嘅所有嘢都係因為可能 budget 問題啦，佢只係做一啲現實嘅嘢，即係現實拍到嘅嘢。咁其實咪 limit 咗你玩入夢呢樣嘢咯。其實入夢你最緊要就做都好奇怪嘛，就係好似 Inception 咁，哇隨時個城市捲起都得啊，咁或者你喺個走廊度可以氹氹轉咁轉啊。咁但係如果你要喺個實景度咁樣玩，你嘅 budget 就貴啦。咁所以佢開呢個 project 嘅時候咧。佢有冇諗過其實佢個 budget 係做唔到呢樣嘢嘅呢、哦、我唔知佢啦。如果佢做唔到呢個現實上扭曲現實呢樣嘢，佢不如 fantasy 啲呀，我意思就係、是。或者 fantasy 啲呀反而得喎，即係例如我個夢我係上太空咁得㗎。咁有乜意思，呢個又唔難喎，即係就算電視劇都做到㗎。即係你容易啲去表現呀，我意思係。但你反而呢你要做一個扭曲現實，即係明明嗰個現實嚟㗎。哇突然間要個城市卷起嚟，你呢個特技咪貴囉，咪難咗。相對係咪，佢可能佢冇諗過呢樣嘢啦，咁所以點佢做咗出嚟呢，就以電視劇呢其實係carry 唔到啊呢個故仔嘅，我覺得有少少。咁而佢呢個女主角呢正就係之前做嗰、那個咩 person in interest， 係咪，即係同埋講個 電腦犯罪嗰個套。 是啦，即係個電腦呢其實係 AI 嚟嘅，但係佢就係用曬所有嘅天眼嘅所有嘢呢去睇住所有嘅嘢，咁而係個電腦呢搵佢哋呢班即係好好打人返嚟呢去維持一種佢嘅正義嘅，咁而呢個就係嗰個女主角嚟，即係佢嗰套戲入面就好好打嘅，即係好勁。咁呢度佢就唔好話好打啦，佢就係呢度就變咗一個佢之前係談判專家嚟嘅，咁而家佢就喺大學教嘅，咁但係我又唔記得佢個專業係乜嘢，但係總之佢都係對人個即係啲心理學啊嗰啲嘢嗰方面嘅嘢，佢好有研究嘅。咁同埋個重點就係咧，佢個妹係嘛，就係俾佢個係咪妹夫嚟咧？其實嗰、那個 佢 總之 就 肥低咗， 就殺死咗佢個妹，唔知家姐定妹， 就自殺， 殺死埋個女添。 係啊，係啊，自殺跟住 遺憾，帶住呢個遺憾就退出咗呢個談判專家呢 職業嘅。咁而但係佢發入過呢部機之後咧，佢竟然有後遺症嘅咧，嗰、那個細路女翻嚟啊，好似女鬼一樣。 嗯。 在現實就出現喎，唔係喺發夢嘅時候喎、 哦。 就拖住嗰個 teddy bear， 即係嗰個咩公仔。但佢當然佢唔係好恐怖嘅，即係意思即係佢總之無端端喺現實都見到呢、這個，即係佢嗰個叫係咩兒生女啊？ 兒生女咯，如果係佢家姐個女，都係兒生女咯，係 啦係啦。類似咁啦，即係又有少少變咗似鬼故啊，又扯咗去、啊、 嗯。 即係有啲又無端端，即係明明係講一個科幻嘅，即係你一俾彭氏兄弟拍就一定有鬼㗎嘛，係咪、 嗯？ 即明明呢套嘢講出貓啫，大佬出貓都有鬼，有啊，問米搵個鬼佬上身，跟住就考 TOEFL， 咪考阿佬，係啊，咁哇大佬唔係啊，咁即係即又係有少少咁嘅問題啦。咁但係 anyway， 咁喺個科技面呢套有冇嘢可以講下咧？即係其實喺電腦上咁有冇嘢電腦可以幫到你，即係去重組呢個夢境啊？或者佢話將佢哋嗰啲佢想見嗰個人啊嘅所有嘅圖片啊，同呢、這個影片啊， 係啊， 盡量俾多啲個機。佢話佢可以重組到真嘅一樣嘢。嘅嘢，但我就好奇怪啦。呢樣嘢咧，你去用一個 program 去重現，整翻條 YouTube 片出嚟就需要啫。 嗯， 係啊， 如果你讲呢、這个咧，佢个梦境里边重组，咁嗰个人个梦境里边其实系嚟自嗰个人对嗰个人嘅印象嘅啫嘛。有咩需要呢啲即系真正嘅图片咧？其实有，其实嗰个人其实有冇图片都唔重要噶，只要嗰个人喺梦入边，佢觉得佢见紧嗰个人系嗰个人就得噶啦。我又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咧喺梦里边调转咗啲人啲身份嘅，有冇嘅？ 调转身份啊？ 吓、嗯。即系你明明咧见到系呢个一个样，但系唔知点解你认知咧佢系另一个人嚟嘅。 Okay. 角色扮演都有嘅， 都有噶嘛。即系有时唔知点解你喺梦入边咧，咁明明呢个人系另一个人嚟，点解我喺梦入边佢系调转咗嘅咧？佢个身份即系有可能噶喎。咁即系话咧，你有机会咧喺梦入边，你老婆咧其实就唔系你老婆嚟嘅，你老婆好丑样嘅啫吓。但系你梦入边你老婆系你好中意嗰个女明星嚟嘅。有好大可能会咁啦，系咪？系啦，但系咧，你又将佢嘅身份当咗系你老婆，你嗌你老婆个名嘅，有机会嘅。 仲要佢又系， 但明明入边嗰系你最中意嗰个女明星，甚至话系鬼妹嚟嘅，明明你老婆冇系鬼妹嚟噶，系咪先？系咯，系咯，点解你老婆会变咗某女星嘅咧？吓，系咯，吓，即系你老婆点解变咗卡拉迪洛芬尼嘅咧？咁样，系啦，咁但系卡拉迪洛芬尼系讲广东话嘅，同我咁点解会咁嘅咧？ 系啊，系啊。 系 啊， 潜在嘅欲望啊， 咁唔会噶嘛，系咪？理论上系唔会噶，咁但系有时你呢、這个就系嗰个梦入边，你自己将一啲嘢组合咗啊嘛， 嗯， 系咯，即系你就将个样就换咗一个你想见到个样咁样咯，系啊，咁但系其实你实质有感情嗰、那个可能系嗰、那个系嗰个你老婆咧，你好中意个真人嗰个女，咁但系嗰个女个样啊唔得嘅，其实吓好普通咁，跟住你又会唔会吸咗另一个你觉得更加正嘅？你一随时会，甚至呢个角色咧，唔止系一个明星养家，你个老婆喺你条女个，系可能佢仲有十样嘢捞埋咗一齐，都有机会噶嘛。咁既然呢个系个梦嚟嘅啫，大佬，咁有冇话系一定要真实重现咧？嗱，佢呢个剧就反而佢要讲系要真实重现嘅，咁。嗯，咁系咪好梦幻到咧？我反而觉得系，即系你系要submit到好多，即系例如佢咪想翻翻呢一间酒店，佢就要俾呢间酒店嘅资料佢。佢想见到呢一个人，佢就要俾晒呢个人嘅所有相片啊，或者图或者系一个即系嗰个影像佢。咁除非你话呢个就系好似Total Recall 系个发梦机，佢系个电脑做咗个影像咧，输入你个脑嘅。 嗯。 咁你咁就系咁样咯。咁但系如果唔系，呢个只系你。发梦啫嘛，咁你发梦其实都唔使呢个科技嘅，讲真，即系我哋自己就做到噶啦嘛。咁只话你有冇嘢 stimulate 嚟你，即系咁，但系呢样嘢就我觉得我觉得好奇怪咯，即系觉得佢系一个点样嘅一个科技嚟噶。 佢个定位比较奇怪，你究竟系 冇错啊？ 你发梦进入一个世界啊，定系你自己构建一个世界嚟做？ 系啦， 其实系两样嘅。 系啦， 佢呢度咧就 冇错啦。捞乱捞埋咗， 佢未人搞得清自己系做紧一样嘢，我觉得。 如果咧嗰、那个世界系个电脑制造出嚟嘅，咁佢唔会系个人控制噶噃，个人唔能够话我要地震，我要整冧嗰座楼，咁唔得噶，因为佢唔系你控制噶嘛。其实即系好似哥布拉或者好似啊 Total Recall 啊 Iron， 系 佢其实系。其实嗰度就解释得好清楚啦，佢以为佢睇咗一套发梦电影，其实佢 wake up 咗佢一个过去嘅记忆咋嘛。咁你喺过去嘅记忆或者个电影都好啦，你能唔能够改变个劇情或者咩，其实唔得㗎喎。咁你里面你只係角色扮演緊哥布拉或者係一个 agent 咁样咋嘛。咁其实你係重新好似好真实咁嘅经历，即係但係都未至于你可以随意改变里面啲嘢。因为始终嗰个世界唔系你构建㗎嘛。咁但係如果佢呢度講到係一個夢境，即係 inception 咁咧，咁就唔同啦。咁我係有權去捲曲個世界或者扭曲裏面嘅現實。係 一個世界。 咁呢兩樣嘢 㗎嘛。 係啦，係你創造㗎嘛。你入嚟嘅外來者先至係受難嘅，因為唔係你嘅呢、這個同係人嘅夢㗎嘛。嗱，佢呢度就將呢兩樣嘢咧撈亂咗嘅，我覺得有少少。 佢就搞唔清嘅，其實已經自己個劇組我都覺得。嗱，呢一個故事其實咧，如果你有睇上一季嘅 Agent of Shield 咧。后半季其实就系讲紧呢样嘢嘅，即系因为 九 头蛇，因为九头蛇就制造咗一个虚拟世界啊，即梦境世界，就将招嘅全部 agent 咧摆晒入去九头蛇控制嗰个世界里面嘅。 但系嗰个系假嘅，就系咩意思咧？ 嗰个系假噶，虚拟世界嚟噶，因为你喺现实嘅全部昏迷晒嘅，即系醒咗嘅。咁但系佢哋一就会沉醉咗喺九头蛇制造嗰个世界，即系佢个 agent May 可能佢其实 喺个九头蛇制造世界里面咧，佢就变成九头蛇嗰啲 agent 嚟嘅，即系调转晒啲身份嘅换，因为佢受到即系嗰个世界系九头蛇制造噶嘛， 系啊，佢哋控制， 反而系佢可以控制晒所有嘅嘢啊，令到佢哋即系沉入咗去呢一个世界里面啊。但系呢一度咧，其实应该照计就系讲每一个人自己制造自己嘅梦境、自己嘅世界啊嘛，佢应该系自己话晒事嘅。咁其實我覺得佢係撈亂咗兩樣嘢，其實 你頭先講嗰個九頭蛇嗰個，其實應該係美國隊長嗰漫畫話佢係九頭蛇 A 準嗰個嘅，係啦，就變咗個 Virtual 版，係就擺曬其他人都變埋九頭蛇，咁我覺得佢係講係咁玩嘅啫。 佢 A 準落燒嗰一個劇集上一季嗰度嘅，其實 係又或者其實真正 Wanted 嗰個古仔都係嘅 ，Wanted 啊，即係嗰個。玩槍即係有啊，嗰早年啊做嗰個咧， 殺神特工， 係 殺神特工係啊。其實佢呢度就梗係唔係啦，你睇到戲就唔係。其實佢本來個漫畫，佢哋直情係貓女啊，係嗰啲人嚟噶嘛。 啊，咁嘅咩？ 咁樣 即係其實佢嘅真身其實安祖連來係貓女嚟噶嘛。咁佢就話佢就將佢哋擺咗嚟一個，其實佢就唔係 virtual， 佢真係扭曲咗個 reality， 喺裏邊佢哋變曬做普通人啊。佢哋已經唔記得咗自己係超人啊。其實或者有啲似咪即係含緊超人嗰個超人啲幾兄弟咧，咁佢哋咪做曬咪吉田地咪翻工啊，咁啊失職就開餐廳咁嘅。 係， 記唔記得？即係但係佢嗰個世界都仲有佢哋睇電視都有含緊超人呢個劇集咁啊，佢最得意係。咁但係佢呢度就冇嘅，冇人會再提起有正義聯盟咁其實冇嘅，佢根本就唔記得咗，即係有呢啲超人啊呢啲嘢，同埋佢哋其實係超人嚟嘅。佢哋係普通人嚟嘅啫，喺嗰個 reality。咁但係佢就總之後尾佢哋係重拾翻自己嘅，即係知道翻呢件事咁，咪變翻超人咯。咁你可以話嗰個超人咩幾多兄弟嗰個係抄佢嘅，但係最奇怪就係嗰個真人版佢完全攞走曬呢樣嘢啊嘛。其實嗰個係一個正義聯盟嘅故事嚟嘅，安特係。 哦。 啊、你唔知嘅咩？其實嗰時我係講咗，有講過。 我唔記得咗，我唔記得係漫畫 講。係啊其實安祖連角色就係貓女嚟嘅嘛。咁其實你話呢種咁嘅咩進入咗一個另一個 reality 啦，即係其實 reality 你解釋係 virtual reality 又好，或者佢用魔法，即係好似用個紅女巫咁去構，即係佢再構建另一個 reality 都好啦，其實冇乜唔同嘅，因為其實我哋都唔知我哋個世界係咪真嘅啫，即係如果我哋個世界可能係假，咁咪即係任你改咯，其實或者咁理解都得嘅，咁 reality 本身即係咪真係 reality 呢，咁我哋叫啫，咁我哋經歷緊嗰個世界，我哋叫佢做 reality 囉，係就係、是、咁。咁你話佢哋呢度係咪可以改變其實呢你不如諗埋嗰套咩 social 咪嗰套咩 source code 啊 ,source code 即係嗰個火車爆炸案嗰單咁不斷 loop， 不斷 loop 㗎嘛。咁所以就話其實呢個只係一個夢或者入去一個人哋嘅記憶嘅咋，其實個現實係佢已經即係嗰啲人已經死咗啦，同埋呢個主角係冇命，佢即係其實佢真係臨死之前佢就得翻半截身嘅嘛，佢夾咗雪住佢個 body 等佢入夢做最後一個 mission 嘛。咁但係佢話最後因為佢不斷咁進入呢、這個嗰、那個世界，佢後屘原來話佢創造咗另一個 reality， 即係另一個平行世界。咁最尾佢話熄機嘅時候，咁佢諗住佢已經要死，但係點知嗰個熄機突然間好似停咗咧，即係突然間喐翻嘛。咁佢喺再另一個 reality 裏面，佢就冇死，佢就喺嗰個火車度落車嘛。哇！我話呢條橋真係高。咁其實佢就打破咗你一路以為嗰係其實只係一個 virtual reality， 但係原來 virtual reality 咧係另一個 parallel world 嚟嘅。 嗯， 係啊，即係其實唔知啊，打可能之前未必有咁諗過咯，係啊，即係未有呢、這個呢啲咁嘅戲之前。係。咁但係諗呢一套劇，當然就我哋未知佢係點啦。咁但係佢就似乎喺入夢呢件事咧，佢嘗試用一個好科學去解點樣可以入到夢，但係咧，其實夢係佢構成定個電腦構成咧，暫時係唔係好清楚咯。佢裏面講得係咯， 嗯，係 啊，係啊，係啊。咁如果係由個電腦構成或者點咁，其實都唔緊要嘅，係咯。不過我意思就係話，其實呢個劇可以即係引申到好多套戲啊，甚至乎扯得再遠啲嗰度就係 Fantasy Island 啦。我頭先講嚇，咁因為 Fantasy Island 就係用魔法去製造 reality， 呢度就用電腦啫。咁你咁諗都得嘅，咁如果你諗得通呢，其實你又可以有好多新故事寫，睇完就。 嗯。 係。 其實想問大家呢，夢境其實會唔會有一啲美國或者臭國，通常唔覺。 咁我呢就因為我啲係預知夢嚟嘅。咁所以其實係有埋意識嘅。即係如果我見嘢嗰刻呢， 我有啲唔係我眼見嘅，亦都唔係我聽到嘅嘢，但我唔知係會知道嘅。即係我即係我講嘅嗰個，我成日講人多 bullshit 嗰個 case 呢，其實我唔係睇到啲乜嘢知道我有個朋友死咗，係我意識知道我朋友死咗。 嗯， 即係我只係望一望嗰、那個嗰、那個新聞啫嘛，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嗰份《明報周刊》啫嘛。即係我睇嗰陣，梗係唔知嗰份《明報周刊》啦。即係一個好大島嘅一個新聞啦。即係佢足以遮住我所有嘅視線嘅。OK， 咁我就淨係望到有啲字同埋有幅相，其實係快到我根本冇可能讀嗰啲字㗎。咁但係咧，我意識已經知道其實係我有個朋友死咗。其實嗰係我意識嚟嘅。系啊，咁同埋点解后屘我会搞错咗嗰人嘅身份咧？即系我点解一路都揾唔到？其实亦系因为佢个真正身份同我所知嘅身份系唔一致嘅。 系， 哦， 系即系佢登得报纸都系一个好有钱嘅人个仔嚟。咁但系我根本喺现实上我唔知噶，唔知道明唔明咧？即系现实上嗰个人，佢话俾我听佢好穷噶。 系， 系， 系。唔係，因為呢樣嘢唔出奇㗎。你去留學咧，你唔好亂話俾人聽，我係李嘉誠個仔啫㗎。係係咪？即係李澤楷係當然黃咗冇辦法㗎啦，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又未去到李嘉誠，咁你可能你啲第十名首富㗎嘛，咁可能你知香港啦，第二名可能佢都唔知㗎啦嘛。第二名已經唔係首富啦，係咪？ 嗯。 咁第十名嗰個佢都唔會理你㗎啦，係咪？老實講，你第一百名嗰個依然好有錢㗎，係啦。咁我而家講緊嗰啲當然係你講出嚟會聽過名嘅嗰啲有錢人啦。咁你作為佢個仔，甚至唔知第幾房個仔喎，仲要講緊，你都知呢啲嘢㗎啦。你會唔會周圍話俾人聽？ 嗯， 梗唔會啦，即係你梗係話俾人聽，哦冇，嗰間屋唔係我嘅，我都係幫個親戚睇嘅啫。咁即係當時就係咁嘅。即當然啦，我唔係好信嘅，即我就覺得佢都係唔想我哋知道，唔係一個人屋亦都唔係話好豪嘅，即普通屋嚟嘅啫。咁但係你以學生嚟講咧，自己住一間屋都算好好噶啦，即唔使同人 share 去租啊，我意思嚇。即通常學生係 share 一齊去租一間屋或者租一個單位啊嘛，咁佢唔使一個人住曬。咁但係佢俾我哋嘅解釋就係其實佢係幫我親戚睇屋嘅，咁但係好明顯唔係啦嚇。即係後屘你睇翻個後屘個報道出嚟就唔係拉間屋佢嘅，咁所以喺我個意識入面咧，佢係一個有錢人嘅仔，即係嗰篇報道啊。但係喺我當時真實嘅時空入面咧，同一個人咧，我就唔會覺得佢好有錢嘅。你明白我講咩？ 嗯。 咁所以我冇辦法喺現實上咧，喺呢樣嘢度連結到佢呢個身份啊。所以嗰時我就算有見到呢個人咧，我諗都冇諗過呢個就係我見到個新聞話佢死咗個。我反而嗰時係諗錯咗第二啲，即係我本來就知係即都有啲錢嗰啲啊。你明唔明？但其實嗰時我唔知道同錢係有關嘅。 嗯。 呢個係意識嚟嘅啫，即係意識我硬係唔知乜唔覺得唔吻合嘅，同我見到嗰樣嘢。但我嗰時以為係我見到唔吻合啊，定係 visual 見到嘅嘢唔吻合啊？唔係啊，原來唔係得見到啊，係有意識嘅。我知道嗰篇文係講乜嘅，原來。即 系 我想讲呢样嘢咯，即系唔只系视觉、听觉、嗅觉啊，净系有意识啊。但我讲呢个已经系预知梦啦，呢个已经系预知梦啦，唔系普通嘅梦啦。咁但系其实普通嘅梦会唔会其实都系咁嘅咧？咁咩叫做普通嘅梦咧？咩叫预知梦？系咪两样嘢嚟咧？其实又系咪两样嘢嚟嘅咧？吓，咁我预知梦可能系一个同我见到嘅，同我呢个 reality， 同我呢个时空。比较吻合嘅一个平衡世界都唔定嘅啫，会唔会你其实你喺你嘅梦里面见到系另一啲平衡世界咧？发生咗一啲唔系喺你呢个 reality 发生嘅嘢，但其实原来嗰系另一个 reality 系发生嘅咧，又有冇呢个可能咧？即系例如你发梦，哇！你好中意嗰个女明星系你老婆噶嘛？即系例如啊， 系 咁其实会唔会喺其中一个平衡世界系咁嘅咧？真系， 嗯 嗯，当然喺嗰个平衡世界，嗰个女唔系明星嚟噶。 是 你明白我的意思啊？ 即是他同你老婆交换的身份啫， 吓喺嗰。你唔好理啦，总之喺可能喺嗰个平行世界，呢个女冇做到明星嘅，咁仲唔知点样深敲系嫁咗俾你嘅，会唔会咧？所以调翻转就系点解你喺呢个平行世界，你硬系对呢个女有啲感情咧？明星好多靓女亦无限，系咪啊？嗰、那个明星嗰个女亦都唔系冇错啦，佢又有几靓咧？系咪啊？明明第啲人话猪扒噶嘛。你知啊，即系你一睇无线啊，全部都猪扒嚟啊！你睇嗰班女， 喂，咁唔係喎，可能你都早咗一個半個，你覺得 O K 嘅喎？點解啊？點解你有冇諗過點解啊？嚇點解你咁情有獨鍾某一個人咧？嚇、啊，或者啲人點解你見到佢就三隻貓入眼咧？唔係明星都會㗎，有時係嘛？係點解啊？會唔會嗰係你喺另一個平行世界？其實佢嗰係你老婆嚟嘅咧？你有冇諗過咧？或者唔係老婆啦，可能有啲人咁，唔係一定女嚟嘅，即係會唔會佢同你係有啲關係嘅呢？其實喺另一個平行世界，你冇諗過呢？喺呢個世界你就真係大難扯唔埋嘅，我唔係講啲即係顯赫啊或者咩喎，你明星都係扯個明星嘅，咁如果唔係明星，你啲可能你係你同一個 level 嘅人，點解呢個人我會有啲唔同嘅感覺嘅咧？會唔會呢個人喺第二個世界其實呢個人係我兄弟嚟嘅呢？有冇可能啊？ 都有可能。 你唔知㗎。你唔知㗎，係咯，係啦，咁呢個咪即係從頭先講就係話喺唔同嘅平行世界，佢就係超人啊嘛，係貓女啊嘛，係蝙蝠俠啊嘛，咁佢嗰個宇宙，佢嗰個 reality， 佢就係一個普通人咯。咁但係普通人佢都唔普通㗎啦，可以打到啲子彈咁樣可以兜圈飛嚇。咁當然呢一個唔係佢嗰個漫畫入邊咁嘅樣嘅，漫畫入邊唔係咁嘅嚇。唔好理先啦，即係意思就係話我哋講又扯到好遠啦。咁其實都唔係嘅，就係話咧，其實呢啲古仔咧，你探索夢境啊，其實夢境咧仲有好多嘢，大家喺古仔都其實未講過嘅，係啊，或者喺主流嘅作品未講過啦。我相信可能有啲小説可能都有人寫過噶啦嚇，有機會啊嚇嚇。咁啊，但係就睇電影嗰樣嘢，可能都未觸及到啊。即係其實係咪夢境啊？係啊，有可能係另一啲 reality 或者另一啲平行宇宙都有可能。咁但係呢個就唔科學啊，我講古仔啫，我講係 fantasy 啫。咁你去咁嘅解釋亦都係可以㗎，係咪？係囉，你發夢嘅時候你就穿越咗，你就見到另一啲即係一啲宇宙嘅情景都有可能。咁所以你穿越咗某啲宇宙係超越咗時間嘅，見到未來嘅嘢都有幾出奇嘅，即係其實所謂時間都係另一啲宇宙嚟㗎嘛，唔知大家明唔明啊？你睇得足夠多嘅科幻，你就會知道我講咩。你唔知道我講咩，其實即係你睇得少嘅啫，好簡單嘅。咁如果你睇多啲嗰啲咩 Star Trek 啊、Doctor Who 咧，會明啲啊。一嗰啲係比較奇怪啲嘅，佢哋講嗰啲嘢會OK， 咁但係你話係佢亂寫啊，其實唔係啊，佢哋都係更加深嘅科幻，其實係。你要好確切咁了解到咧，其實時空係咩嚟啊？reality 係咩咧？你就會知道我講咩。其實冇呢個 borderline 嘅，其實係咁嗱。咁所以呢套劇佢係咪後尾會打破我哋頭先講嗰樣嘢嘅咧？咁佢如果佢係咁咧，咁佢咪高咯？如果佢只不過自己搞錯咗兩件事嘅，即係到底係電腦做定係人做？咁佢係渣咯。如果佢其實佢刻意去打破呢件事，最屘佢話俾你聽，原來係冇呢個 borderline 嚇，即係原來喺另一個平行世界。佢個妹係冇死嘅，其實之前唔係冇㗎，咁你睇F 檔案都有講過啦，佢咪穿越出另一個平行世界嘛，即係其實佢啱啱調轉㗎嘛，其實佢裏面個古仔入面個男主角咪就係喺另一個平行世界過嚟㗎，其實喺佢個世界細個已經死咗啦，那個男主角係咪，咁同埋唔止啦，女主角個唔知阿媽定邊個，其實又死咗㗎嘛，但係喺嗰邊個世界又未死㗎嘛，其實呢啲喺科幻係有講過㗎，唔係冇，可能大家忘記咗㗎啫。咁另外有一個係個男主角係一發夢佢就會過咗另一個平行世界，就係佢一個世界就係死咗個老婆，一個世界就係死咗個仔呀，係咪係囉，咁兩個世界就係有一個啲顏色偏紅啲，有一個世界偏綠啲㗎嘛，咁但係佢又平衡發展呢，佢裏面嘅案件又一樣㗎喎，咁佢就可以利用咗兩個平行世界唔同嘅嘢去破案呀，有冇睇過呢、這個 我記得有講過，不過睇我應該冇正式睇過， 我都唔記得咗嗰套嘢叫咩名啦，已經嚇。咁呢套都曾經影響咗唔少後來嘅即係一啲科幻嘅偵探片嘅，係啊。咁其實科幻同偵探喺美劇就必須要結合啦，嚇。咁你睇到呢兩套，頭先我介紹咗兩套都係啦，所以科幻同偵探破案呢樣嘢要結合啦，因為呢個係美國觀眾最即係其實佢最中意睇呢啲咁嘅破案呢啲啊，嚇。都可能因為 CSI 啊呢啲咁嘅流行啦。咁所以咧，你佢哋發覺咧，玩科幻唔可以即係真係淨係玩科幻啊，就唔會好受歡迎，就一定要結合查案。咁呢個就係而家係啦，美劇嘅即係主流嘅做法就一定係咁。咁啊，唔代表其他地區係啊。OK， 咁不過即係似乎香港都係香港未揾到自己條路啦，甚至乎科幻只係變成配菜啊、半碟啦， 咁啊，其實套劇實質都唔係講，唔係嗰科幻設定唔係咁大關係啊。咁但係呢啲鬼佬劇咧，都佢雖然係話砌埋，咁但係佢人哋個科幻嗰樣嘢就緊要好多嘅。一如果冇嗰個技術咧，根本佢哋破唔到呢啲案啊嘛。冇咗技術你都入唔到夢啦，係咪？咁所以成件事同個科技嗰個關係就大好多啊。咁同埋同平行世界啊、入夢啊呢樣嘢，真係主題嚟嘅，唔係副線。呢個先係主題。咁其實反而咧，人情交代咧係副線嚟嘅。副線唔係即係唔講啊，即係意思係副線咯，係講嘅，係係啦，即係你要將嗰個主線要擺翻嗰個案件啊，或者科技呢度咯。咁呢個就係香港永遠都拿捏唔到啊。或者呢個可能學阿北大話齋，係電視台佢講明個主線一定喺倫理啊，係呢啲嘢度咯，冇辦法啦。咁我覺得咁就好大問題嚇。即係我冇話你唔講倫理，倫理都可以好重，但係唔好倫理蓋過咗個科幻嗰個主題。咁樣係搞錯曬啲嘢，或者倫理仲蓋過埋查案，咁你呢套係一個警匪劇，你搞清楚，咁你警匪一定係個主線，係係咯，咁樣，咁呢個我諗真係大家仲要啲時間去再揣摩下，係或者啲公司要啲時間去再諗諗嚇，唔好去到執笠嗰下至嚟，即係至嚟諗下點解會執笠啊？其實嚇、，OK。就係咁啦，咁 anyway， 咁有冇仲冇科技面嘅嘢想同大家講下咧？阿 Peter， 嗯，差唔多啦。 係，即係其實入夢呢下嘢當然係唔係好現實，可以喺科技度咩啦？係咪？暫時都係。 可能啲新發電腦可能得啦。 係啦，即係可能你整部叫三元人咁，就係其實 Eva 好聰明嘅，佢一早已經話俾你，三元人其實唔係機械嚟。咁所以其實你同你個人嘅腦神經，即係佢話 A-10 神經啦，即係結合呢樣嘢咧，其實佢即係佢一早就係講神經呢樣嘢，係同埋 Eva 都唔係機械人嚟噶嘛，其實係生化噶嘛，咁佢就用咗生化呢樣嘢，佢就已經解釋一切，佢就唔使解啊，因為生化解釋唔到嘅，係因為我超過咗我哋而家所知嘅嘢，佢唔係一個普通嘅電腦，唔係普通嘅機械人嚇，咁所以哦咁啊唔使解咯，佢咪留白出去咯，咁同埋佢更加似係一個複製出嚟嘅鹹蛋超人啊。其实只不过你可以驾驶咸蛋超人啊，等同于 系 同怪兽作战吓。咁呢啲呢啲概念啊，好劲吓。咁啊系啦，咁啊大家学一下，即系点样去写科幻，其实都系其实天下文章一大抄啱嘅。咁但系其实就系将一啲即系有意识地去结合啦吓。咁如果你可以去到无意识地结合，你又天才啊吓。咁但系如果你唔得咧，你就要有意识地去结合一啲嘢，唔系乱咁嚟，唔系乱咁将啲嘢兜乱。就是挑纯菜喎，搞清楚喎。当你发明一个新菜式，其实你要想好多，就是佢互相呢、這个呢样食品同呢、這个食材同嗰个食材点样去带出互相嘅味道嘛，而唔系撞啊。咁而点样先可以结合到呢？其实你系要有好多嘅知识㗎，即系喺食物方面嘅知识㗎。 系。 唔系拿起手今日雪柜饮乜就将佢炒埋一碟咁叫挑纯菜啦 ,no。亦都唔系将嗰碟明明系双拼饭就搵只手兜乱佢咁咪超纯菜咯，系咪？系咪咁嘅咧？咁但系似乎而家大家个创作方向就系搵只手去兜乱个双拼饭，佢以为就系超纯菜咯。其实就唔系咁样咧，要谂下嗰样嘢点样去调和同结合同融合咯，系咁。咁呢個美劇其實佢都做得好過我哋，咁大家就去參考一下啦。當然佢有仲有好多不足嘅地方，今個禮拜啲作品都係爭少少。好，